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日日要开心，梗系听风骚。一二三，我哋 get set go， 我系小张张。 好，有一样嘢想考一考大家。 系， 好，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咧，尤其是系对呢个 language 方面咧，就非常之多 嘅马老师啦， 嘅马老师在身边嘅嗰一位啦。好啦，想请问你， 咩话？ 咩系点解咧？ 咩咩咩咩文啊？ 你一定要讲系咩系点解咧？ 咩？ 我知系英文嚟嘅咩？系咪？ 你哋谂一谂啦，你谂谂啊，咩？咁点解咧？同埋咩文嚟嘅咧？你冇读啊？点解嘅？ 关于啲咩噶？ 同人哋沟通嘅时候，你会讲嘅系啦。咩？ 好，系咪？诶，阵间答你。 呢个系个国际语言，唔需要转嘅。 哦， 系啦，系呢个发音系咩？ 啊、我未听过， 可唔可以俾多少少提示？可唔可以读多读多出少少啊？ 好，嗱，一定要用呢咁嘅声嘅。咩咩？ 咁男女大人细路 冇分国际语言。咩咩？当你咁样咩咩，佢就会做一样嘢噶啦。 你试下讲 咩？ 系啊， 再试一样多啲。 咁啊，系啦，止啦， 哇，谂下先。 好，林华姐，好到你，我系小英英， 好到我，好嗱，今日英文多啲啊。Slept 了 4 hours, nearly low power. 今日风骚有4朵 flower， 我系小羊羊。 flower 唔该你加翻 s 啦。 flowers。 Poor English。 到你啦， 羊羊今日派福利啊！介绍咗啲靓衫俾我哋。好嘢， 羊羊讲多啲翻嚟，讲多啲吓，我同你分享一下。 OK， 好啦，阳光终于出嚟啦吓，落咗好多日嘅雨，今日咧天气好嘅，有阳光，炎热，日间部分地区有骤同埋雷暴，所以微至和缓嘅冬至东南风，未来数天都系热热地，好似秋天嘅感觉，又淡翻啲啲噶啦。今日星期一一样会有我哋嘅学古文。 冇人理你啦，我而家谂紧咩？ 我自己讲啊，我自言自语啦。 仲有睇电影， 我自己讲得唔得？ 冇错。 咗哑咗，大家哑咗，唔知道。 大家哑咗无言系咪？ 哑咗无言。 俾多少提示？俾多少提示？ 多少少 tips？ 你想要啲咩？你问啊！你问问题我，你问我问题啊？ 喺咩情况底下会同人哋？讲呢句说话嘅，你嘅情绪喜怒哀乐系咩情绪？开 心， 攞啲嘢， 开心嘅，开心嘅，系啦。 真系个发音咪一样。 你最好系咁，你最好系咁。 系咪写唔到噶？ 咁样讲，佢会争啲啦。 写唔到出嚟。 诶，你可以用佢嚟拼翻英文嘅，系啊。 美思啦。 吓， 咁对方听到你讲咩，佢会点答你啊？ 诶，佢唔使答我，佢会做一样嘢。 咁佢会做咩啊？ 佢会做一样嘢。我如果讲埋俾你听嘅话，你咪知道咩系乜嘢啦，咩意思啦？ 多谢。 唔系 啊！佢昨晚做咗一样嘢，我哋未讲过喺呢一度。 系啦，你未讲过嘅。我昨晚做过一样嘢，嗰阵时系用咩？ 你 沟通当 时系食紧饭定系咩啊？ 我喺张床度。 算啦，我欺骗，我欺骗， 我唔想幻想。 所以唔好再问你啦，你再问我唔知点同你讲。有咩欺骗？系咪欺骗？ 欺 骗， 欺骗， 系咪欺骗？唔系你欺骗，咁你出去啊！我同你讲。 佢唔欺骗啊？ 咩？ 系同你嘅伴侣讲嘅， 唔系 同任何人都讲得噶， 唔系同任何人。 你寻晚 又 咪 同任何人 咧？ 我寻日咪就系同讲同一个一个一样嘢讲啦。咁我就讲完之后嘅话， 我知啦，你系同你啲宠物讲嘅，咩？咁佢就会走埋嚟你度， 点解嘅？ 系咪？ 系 点解嘅？点解嘅？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你咪会听到嘅就系啲猫又好，啲狗仔又好嘅话，系有啲好奇怪嘅叫声噶，系咪？咪咁啊！其实佢系有意思嘅。咁呢一个咧，一个国际语言咧，就系咩？ 系国际宠物语言 研究嘅， 系猫星人嘅一个国际宠物语言。 我今晚试下先，我唔信 呢个咩意思啊？ 咩嘅意思嘅就系 come。叫佢嚟啊！咁我琴日就话有冇搞错啊？因为系我另外一半同我讲，佢就你睇过有冇睇过呢条片？跟住我就话冇喎，佢睇完之后哇笑爆嘴，我就话不如我即刻为爱因斯坦试下。咁啊当时咧我就瞓咗喺我张床度啦，我只猫就喺出边嘅。咁跟住咧我就咁咩？佢真系行埋嚟啊！ 咁犀利！喂喂，我想问，如果人类咧能够真系有一套猫嘅语言咧写晒咁样，我哋咪直接可以同佢倾偈咯，可以当学外语咁咯，系咪先？ 佢仲有另外有一啲嘅，即系譬如可能啊，就系话食物咁样，咁佢哋会有一个发音嘅。咁有另外有一个嘅就系比较温和啲嗌佢埋嚟嘅，嗰个即系有几个，有三个唔同嘅一个叫声。但我觉得最好笑呢一个嘅就系咩？好啦，咁跟住喺嗰条片之后个咧下边咧就有好多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人， 都有試過， 因為你話係一個國際語言啊嘛，係咪啊？咁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英國人，或者我係一個講唔同嘅係啦語言嘅人嘅話，我係咪直接叫 Mac 都得咧？咁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佢哋講唔同語言嘅人都分別用 Mac 嚟去同佢只貓溝通， 都 係 得嘅。喂，嗱呢一個證實咧，人類咧係有不同嘅國家嘅語言啊，貓係冇嘅。猫系得一种嘅， 猫系一只。 但我想 问 系，净系同猫可以咩嘅啫？我同狗咩系 唔得嘅，同猫只有 我好有兴趣，阵间落去街市睇下嗰啲药房啊，有只猫喺度咧。 你试下咩？吓，即系嗰啲店长啊嘛，猫店长啊嘛，猫店长。 成个街市啲猫咧会跑埋。 但系可能你有时你有啲调啲音个音调嘅话，会有啲咁多 部分地 区 唔同有啲咩 嘅。系啦，咁样咯。但系多数你都系咩？就会过嚟， 但系会唔会系佢咁啱想揾你咋？即系讲完即系嗰一刻， 佢系喺出边嗰度咧瞓紧觉嘅。咁我就话：我喺知睇，我喺知睇咩？跟住佢就即刻弹起，跟住佢望一望我，跟住我就咩咩。 讲到成，点解主人点解主人识我嘅语言嘅？ 试下先。我想问下咧，我好多嘢问下。 你讲。 佢听到你啦，佢有冇回翻句说话俾你啊？ 冇，佢冇嘅，系佢就净系 你叫佢嘛， 因为你叫佢 come 咁样啊嘛，咁佢咪过嚟咯，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就哇，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好神奇啊！ 想试下啲唔识嗰啲猫啊，如果你话真系得咧，我啊真系沟通五体投地。 系啊，我覺得都是啲網上面啫，大家傳嚟傳去嘅嘢嚟嘅啫。咁但我琴日試過嗰個真係 work 咯。 如果發展落去，真係有一套頭先阿 Michael 同我講嘅 language book 咁樣。 其實係有㗎，佢條尾啊，佢條尾其實有好多佢嗰啲 body language 咧，你可以喺佢條尾嗰度你可以睇到噶嘛。你大約佢開心唔開心，佢咪諗緊嘢，定係佢而家係好冷靜？佢有好多啲 body language 你都可以睇到嘅。所以其實我除咗呢樣嘢嘅話，你可以試下咩？ 馬老師啊，咁烏龜係點㗎？ 烏龜點叫啊？烏龜係咩？但佢今日講呢一個音咧，我真係從來冇喺我 聽過， 冇喺我自己貓度聽過。 有啊，唔係咁你貓 你唔会叫其他嘅猫就咩，你叫佢过嚟噶嘛？ 即系呢个人类 系人同佢扮佢把声，同佢沟通咯。 我想问，知唔知个源头喺边度嚟噶？ 唔知啊。 即係我即係已經太， 因為其實我個另外一半同我講嘅就係話，即係你有冇睇過呢條片？咁其實講緊都已經兩個月前嘅事嚟㗎啦。當然啦，你嗰啲貓星人又或者係嗰啲即係主子又或者大家都好中意啲貓嘅人嘅話，咁當然大家係咁傳啦。咁我就諗住我應該有睇過，我話我冇睇過。咁跟住佢睇完之後，我話咩咁啊？咁咪試下啦，係咪先？ 好 ，OK 啊， 做個實驗先。 係啦，如果即係大家喺屋企聽緊收音機有貓嘅，即 刻試下。 係啦，係啦， 你啲流言啦，你睇下咪真係得。 啊、如果佢真系 work 嘅，唔该话俾我哋听， 系系系，证明实验成功。好，另外今日第二样带嚟就系小羊羊扮靓扮靓被吸。 好嘢啊你！ 前一个礼拜咧就有幸出席呢、這、一个北京嘅。中国国际时装展，啱啱飞翻嚟仲要听 讲， 咁照嘅，因为琴晚咧讲下啦，我个机啊八点钟至到十一点啊，点解佢 delay 到我差唔多成两点钟先翻到嚟香港机场，之后咧我第一次搭的士翻嚟，因为又冇晒机铁啦，巴士又太耐啦，跟住冇够好瞓啦，等的士又都等咗成半个钟，原来 系人多定冇车啊？ 人多又冇车， 哇！ 估唔到香港一个国际机场，竟然的士条队系咁长嘅。咁之后头先就瞓咗几个钟就过去了。但我今日都好精神，因为听人讲咩， 你就精神翻啦。 咁讲下呢个国际时装周啦，因为我第一次都系咁认真去出席一个时装 show， 一个时装周嘅啫，净系时装 show 去过嘅，但一个周咁一个星期入边，咁我去咗两日。半度啦，叫做 好忙噶，系咪？我听人哋讲，因为你要系啊，你要睇，因为佢有个 schedule 嘅话，跟住你要去。 其实佢有个佢，其实应该由九月七号去到九月十六号嘅成个 period。咁但系因为我中间只系去咗几日啫，我有其他嘢做，咁所以就主办方嗰边咧，佢都好好嘅，佢 recommend 你啊，睇呢个人个 style， 即系譬如小朋友嗰啲你唔会睇噶啦，或者可能可能。嗰啲 女裝啊，你唔會睇 啦。女裝嗰啲主要你都唔會睇啦。咁佢就 recommend 咗幾個 brand 嘅。咁你去到你就去啦。咁你去嘅時候咧，咁我都話啊，我因為我本身我嘅主要嘅目的唔係去時裝周，有其他嘢做嘅。咁佢就話你如果你嚟嘅話，咁其實我哋會幫你準備埋衫啦。 哇！ 咁我話梳化點啊？咁佢話我哋有主辦方有個大會嘅， 梗係有啦 嘅 styling 嘅。咁亦都會幫你準備曬啦。咁影相又好好喎，佢又請埋啲主辦方，又請埋個攝影師，咁又跟住你去影啊。咁所以就有成個星期即係去親。都有靚相咯，真係 有靚衫著， 好靚，同埋啲衫又好靚。頭先我哋 咁 貪慕虛 榮，你就啱啦， 俾大家啦。咁但係咧，頭先好笑嘅， 我都貪嘅。下次你可唔可以問我？ 我即刻問咗佢啦，我下次可唔可以帶埋我去啊？係啊，超級貪慕虛榮。 咁因為我喺香港真係好難幾日都。有靚衫又扮到靚咧，比我平時嚟開麥都係好隨便嘅。 唔係，咁你都靚，你都靚，但係嗰種靚同呢一種華麗係兩件事咯。 係兩件事。我直情係嗱，我覺得咧，衫我平時一見鍾情，我冇呢個感覺嘅。但我去到嗰度，哇！系真系你会对啲衫系一见钟情，同埋你会好 surprise 每一个设计师。我成日都走埋去问佢哋，其实你个灵感喺边度嚟嘅咧？即系你要谂下佢一个 collection， 因为佢今年嗰个 主题 咧，其实系讲紧2024年嘅春夏季嘅。佢一个show 咧，我谂大概 last 45分钟到啦。佢真系 有咁长啊？有咁长咩？ 有噶，成个 period 有。咁但系佢当然有头嗰可能十分钟有段片系介绍嗰个设计师啦。咁但系真系行嘅话，我谂。 8分钟 都唔系噶，都有噶，真系有噶。 咁长 长噶， 咁但系几多件衫？ 好短噶啫， 唔系，所以佢就佢好多衫咯，佢好多衫噶。 太长啦。 系啊，咁但系我就心谂成日都走埋问，其实你个灵感喺边度嚟噶咁样？我就好 amaze 佢哋有咁多灵感，同埋我有问嘅点解？即系我自己心入面平时我认识内地嘅时装都系喺啲淘宝嘅平台度认识啦。咁但系佢哋嗰个平台嘅衫咧，其实都越嚟越靓啊！你 feel 到 好靓， 越嚟越靓，越嚟越精致， 好国际化， 系啦，好 international。咁我就同啲幕后倾。我話點解而家其實中國嗰個 fashion 嗰個 industry 係點㗎？咁佢話好多其實係外國，即係喺中國內地生長嘅設計師啦， 喺外國留學， 佢哋外國留學， 讀完書翻嚟， 咁啊浸曬鹹水之後咧，再翻嚟去自己搞自己嘅 personal brand 咁樣，咁所以每一個 brand 都好有自己嘅個人特色，同埋都真係organize 得好。 點答你頭先個問題啊？靈感嗰樣喺邊度嚟？ 冇話每個設計師佢哋都有可能係自己嘅經歷啊，或者佢好中意大自然啊，即係譬如我其中一個 brand 好中意嘅，就係佢。有一件西裝褸，我都有post 啲平台嘅，就係佢用嗰個墨紙喺個西裝褸上面去縫上去，但佢係用金線嘅，咁佢就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大自然嘅嘢啊，所以佢成個 brand 由 day one 開始佢影親啲 photo shooting 咧，都係帶啲 model 去山啊、紅啊、森林， 將大自然擺到件衫度， 冇 啊，犀利犀利啊！咁一陣俾啲靚相我哋分享下啦，睇下啦 ，OK， 好，喂，正正十點半聽緊風騷快雲啦，咁一翻嚟咧，十點半之後仍然有我哋嘅節目嘅，三十度嘅温，相對濕度72%啊，有陽光炎熱的星期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推出香港夜缤纷一系列活动，推动夜经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建议，政府应该集中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商场延长营业时间，而不是全港商场都延长。他又建议，短期内可以考虑放宽容许在香港读书的过万个内地生就业限制，一方面可以令他们对香港更加有归属感，同时可以填补人力不足。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提出，应该向行夜市的市民派发消费券，面值最少50元，政府和商场各承担一半金额，每晚8:30开始在各商场派发，并且指定要即晚使用。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陈宗仪认为，尖沙咀和铜锣湾等游客区欠缺布置，街道比较暗，影响消费气氛。华富村宝血小学发公告表示，受到香港适龄学童人口下降影响，加上华富村重建和搬迁计划的冲击，将会在2025-26学年起停收小一，2028-29学年结束之后停办，现正就读的学生将能够在原校毕业。有仔女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家长说，对学校停办觉得可惜，但是暂时不会考虑转校。亦都有家长说，如果日后学校经费减少，影响学校资助和课外活动，就会考虑转校。玫瑰岗学校中学部出年起停止收生，并且将会在2025-2026学年结束之后停办。今日是停办消息发布之后的第一个翻学日。有中三学生认为学校的决定自私，未有顾及学生和老师的感受。有中四外籍学生就说，对学校停办感到伤心，他不会转校，会留到最后。有代课老师形容，停办消息发布之后，学生在社交平台的反应是灾难性。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被抗议气候变化的示威者涂污，警方拘捕14人。勃兰登堡门的石柱被喷上黄色和橙色的油漆。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一批名为最后一代的组织成员涂污勃兰登堡门东面的石柱，14人被捕，当局将会展开调查。而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载照片，提出必须要停止使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否则不会停止抗议。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56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34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0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8，跌1.2；腾讯控股317.2，冇起跌；阿里巴巴 85.3，跌9.5；友邦保險66.15，跌4毫；恒生中國企業64.9，跌4.4；比亞迪股份252.4，升5蚊；中國平安46.6，跌8毫；美團122.9，跌4；融創中國2.98，係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7.7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52，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17,960，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79美元，卖出1,92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啦。咁不过而家车龙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啊，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仲系比较挤塞啦，车龙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对出。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咁近住彩石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啦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果栏。七行道北去尖沙咀啦，排到去芜湖街。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嘅，就系观塘道啦，去翻油塘方向彩石里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喂， 喂，陈迷，陈迷出咗事啊！ 我知道， 你喺边啊？ 我喺茂密花城。 喂， 牧童估计都出咗事啊！ 究竟边个喺背后主事袭击陈默同埋牧童？以秦慧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咧？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关于风骚快活咧，萧阳啲衫真系好靓啊吓，咁啊将佢咧摆上一啲平台，大家就可以啊睇下点样靓法。 摆你啲相啊？ 点解咁样讲啊？ 可唔可以将佢样 剧镬啦？ 可以将佢个样打格仔， 都得，都得，或者加个 emoji 嗰啲， 遮住个样佢。 啊，讲起靓衫咧，嗱，大家中意着靓衫系爱美嘅天性啦，咁样。但系咧，我想问下啦，内地咧，如果呢一个主角啊，如果系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你嘅男朋友，你会点咧？咁内地有个男仔咧，结婚13年啦，但系咧佢由细到大咧。好中意一種衫叫 Lolita， 即係日本嗰啲咧，好女仆式嗰啲咧，公主定女仆，我唔記得咗嚇。 女仆， 女仆係嘛？咁咧佢好中意著，終於咧佢忍唔住咧喺幾年前咧同佢太太講，其實我好中意扮 Lolita 嘅。你係佢太太，你會點咧？如果有一日你見到阿馬小強著住 Lolita 嘅衫翻嚟，你會用啲咩眼神去睇佢咧？咁樣嗱，著衫本來咧就係每一個人嘅自己嘅選擇啦嚇。咁但係始終咧咁男仔著都有嘅，我見到耐唔耐都有人著嘅。但係如果你身邊嗰人著，你會點睇或點評定？ 我估個女士會崩潰咯，一定係崩潰。 個老婆啊嘛，係咪？ 系咪咧？我哋请我哋呢度唯一嘅女士。 如果你嘅男朋友忽然间有一日要扮 Lolita 咁样，佢唔系扮一日添，佢谂住日日着住， 仲要影相会 po 出嚟嘅。 系啊 ，po 出嚟 去做咩工作？ 嗱，佢做一啲叫做设计师，即系有啲程式嘅设计师，理论上唔需要 去。程式设计师啊， 系唔需要见人嘅，即系佢喺 office 做嘅啫，做 office 嘅啫。所以咧，佢公司系可以容许佢着 Lolita。嗱，佢唔净止系着，佢化埋妆。整埋假髮喎， 咁就係逆服顧立博嘅氣氛，係 係 咪啊？係啊， 咁佢就話好多謝佢老婆，唔單止唔嬲支持 佢， 仲同佢化妝，教佢化，教佢化妝。 我贊成你咁樣講法，係啊，你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就唔係咩一回事啦。但係如果你反對佢嘅話咧，咁就 會 影響大家個感情，同埋何必咧？如果係 係， 又或者個老婆原來佢都中意著啲大叔嘅衫， 我真係覺得冇乜所謂。如果你問我，係啊，咁如果我男朋友話，如果係佢係咁樣嘅話，佢著住我呢齊嘅衫，啱石，O K， 堅力嚟嘅喎，其實係堅力嚟嘅， 著落呢 條。不如试下咯， 即刻有个教练，即刻爆棚嚟去教你，左手边系右手脚，系个脚夹手。 我谂好多人嚟， 一定好多。 我叫我哋搞翻个洛丽塔，洛丽塔之夜， 洛丽塔之夜，即系洛丽塔攀山比赛。 O K， 我真系觉得 O K，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逆服，但系你冇即系个性向，你都系中意你老婆咁，其实我觉得都。O K 嘅， 喂，但 系 你要记住，你嗱， 其实好复杂噶，就算佢个性向佢系一个女仔都，佢都可以中意你噶。 系， 咁你会变咗嘅就系，你明嘛？所以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 系 好复杂， 系啦，非黑即白嘅。 系啦，我觉得我系 O K 嘅。 但 系 嗱，我觉得 只要中意佢就得。 如果有一日咧，外母上到嚟见到， 系 啦， 可能外母都好喜欢咧，系咪？你唔知噶嘛？有好多人有好多啲嘢都系收埋噶嘛。 因为唔认识 有冇仔女啊？ 冇。唔單止個老婆噶嘛，老婆有同事、有朋友、有阿媽、有親戚、有哥哥嘅聲。佢話：哇，你老公點解最近咁？即係人哋都會俾壓力佢噶嘛。所以我覺得依個老婆係幾大方嘅。 喺日本啊， 喺內地， 唔係呢個我又覺得比較 extreme 啲嘅。但係其實有時嘅話，我都會覺得嘅就係服裝呢一樣嘢，其實點解一定係要女仔就要著裙，男仔就要著褲咧？甚至乎嘅就係其實有一啲呢一方面嘅一啲改革嘅，就係校服啊嘛。 嗯， 係咪校服其實有某啲嘅地方嘅話，基本上嘅就係話你可以著褲又得，你可以著裙又得。當然我調翻轉嘅話，我覺得唔可以呢一樣嘢就真係唔係太過舒服咯。你好似見到嗰啲你哥哥佢喺台上面度表演，你諗下。是吗？但是那阵时候都受到好多人的抨击，同埋有好多啲媒体上面嘅写一啲好唔系几好嘅嘢喺度，我就会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表演艺人嘅话，喺台上面嘅话，你更加应该要开放一啲，系咪？即系佢用着男仔，佢可能着高踭鞋，佢可以长头发。虽然呢啲咁嘅嘢嘅话，咁点解一定系要限死就系咁样咧？以前嘅话仲夸张啲嘅嗬，譬如好似我试过啦，我试过就嗰阵时候系剪一个接近光头嘅头咯，系啊，我入去女厕嘅时候系会俾姐姐。叫住咯， 唔出咩事， 哥哥哥哥，佢叫哥哥，你入錯咗咧，我就其實我係女仔嚟嘅，係啊，咁佢哋就會有呢個咁樣嘅形象，佢哋會覺得短頭髮嗰只應該係男仔咯。 Stereotype 嗱，我自己最即係最大膽咧，就係買一條粉紅色嘅長褲啫，即係我其他裝扮我都冇。 咁你著又？ 唔关男女事。 喂，你容许我讲埋先，即系对我嚟讲，粉红色长裤都已经 系 好大胆噶啦。但我都觉得啊，几开心啊，即系自己着。嗯你咧， 你容許我用呢個字嚇、啊，即係其實好姣啊， 係 嘛、啊？即係所謂係咁樣嘛，係、 啊、 一種嘢嚟，係唔襯你嘅、 啊， 但你要撞一撞無妨嘅，係 啊，即係你諗乜？你要成個打扮，你咧小羊羊，你最大膽嘅裝扮係點啊？ 你咁樣問，其實我諗唔到，但係我覺得我個人都係偏向咧，我中意試唔同新嘢嘅，即係有時就算嗰件衫。你著上身，哇！真係好核突喎，唔啱你個人都話你，但起碼我試咗先，係係咪？原來呢個 style 我唔得嘅，咁下次唔試咯。但係我就會中意試唔同嘅衫，唔同嘅 style。 O、okay, K， 粉紅色褲你夠唔夠膽？ 佢就得啦， 我冇問題。 你有問題啫嘛？ 咁如果著裙褲咧，喂，其實我想試㗎。 得 嗱，又咁講，我嗰陣時參加啲綜藝嘅競賽表演咧，我有個節目咧，即係有個環節啦，係做少少嘅話劇嘅。 嗯， 我係扮一個女同學同扮一個男同學，要即刻轉嘅。 嗯， 我好中意嗰種 雌雄同體。 係啊，雌雄同體咁喺個台上面，頭先你所講可以著裙啊、著褲，因為平時你日常生活你冇可能機會著裙啊，你會覺得係變態。但你喺個台上面有個藉口去試一啲自己平時生活試唔到，我覺得好有挑戰性。 電影都係㗎，即係你經常做一啲你冇可能會做到嘅東西。 冇錯， 係啊。但我記得馬老師嗰陣時咧，好似為咗舞台效果咧，買過高踭鞋㗎。你記唔記得有一次你仲話？ 你扮個女人 嘅，你仲話俾我聽，買高踭鞋嘅時候，嗰個過程好 好無奈㗎。我去一間， 我俾你藐視你係嘛？ 唔係去一間， 好難買㗎，你只腳大。 係啊，所以我就去咗一間英國嘅百貨公司。 哦，咁就係啲 size 比較大， 我知。咁我跟住問嗰個姐姐，可唔可以俾對我試？ 淨係呢個過程開口嗰個，其實都已經好 難關嚟㗎。 係啊， 我覺得我做唔到啦， 因為我頭先就係我諗翻起啦，我頭先咪話我個表演係要扮女學生嘅。咁女學生要咩啊？我就買咗個粉紅色嘅假髮，之後長頭髮嘅假髮，之後又有個女性嘅校服。咁我要去邊度買啊？我就知走上啲樓上鋪，咁啊啲校服店啦，或者係唔知係落 Lita 嗰啲地方度買，我唔記得咗。 你話幫妹妹買咪得咯 ？cosplay 嘅地方，我要一個女性嘅長頭髮粉紅色嘅，同埋我要嗰個女性校服。嗰個女售貨員佢都一開始會質目我嘅，嚇你有咁高大嘅男人，你買嚟做乜？你咪有少少。 怪怪地， 怪怪啲嘅心理啊！ 可以揾你表演㗎嘛，其實 咁佢唔會幫你諗咁多㗎嘛，佢只會覺得你係咪有啲特殊嘅癖好啊？ 我覺得上得嚟買呢啲嘢，梗係有目的㗎啦，例如做演出啊。 哦，佢 expect 嘅佢啲 client 可能話上嚟嗰啲都係女仔咯。 仲要我係同佢講咩咧？我話我想試下咁樣。 咁就 即係最後要解釋翻佢先會明咯。如果佢一開始都覺得有啲驚驚地嘅都。 哦。咁但係馬老師，你有冇同嗰個 sales 講我係表演㗎？嗱，你唔好諗多咗嚇。 我冇啊。我系我着， 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大家喺呢一方面嘅时候系咪可以 open 啲咧？ 但 系 原 来 即系女士着高踭鞋其实真 系 好辛苦嘅。我只 系咧，女士 好 多嘢都好辛苦， 成只龙 咁啊着翻平底鞋咯， 唔系 点解？ 你有某啲衫嘅，你一定系要着高踭鞋嘅，同埋有时你有一啲衫裤咧，你一定系要着到高踭鞋嘅话，去撞翻系啦，你先至好睇嘅，冇得讲。 有啲工种咧或者办公室系需要你着高踭鞋，你唔可以就咁平底鞋噶，系啦。 啊，想问问题，想问着高踭鞋咧，系咪好成日会练到个小腿肌肉噶？ 系啊，系啊。因為你個重心去咗前面啊嘛，喺啲腳趾度啊嘛，而且除咗咁樣嘅話，你見到啲腳趾全部都走變曬形嘅， 咁、 啊、 我應該要著多啲高踭鞋。我成日都想練小腿啫，我成日望到啲女仔著高踭鞋小腿， 你唔好扎扎弟弟啦，你打開你個背囊睇下有幾多著高踭鞋啦， 帶咗十對翻嚟啊！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孩子大了，父母老了，时间都去哪里了？有人说孩子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父母那个作用逐步减弱的过程。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牙牙学语的 BB， 到逐渐成长自我照顾，再到后来长大了，经济能力独立强大了，父母的作用亦都再衰退。以前成日说父母是一把伞，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当孩子长大之后，调转了个身份，孩子反为要为父母遮风挡雨。虽然无论我们几大个都好，就算皱纹爬满额头，但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是他们当年的孩子，他们永远会担心我们吃不好穿不够。但很多小孩大了之后是怎样？会打断父母的劝告，忽视他们的建议，违背他们的意愿，拒绝他们的关心，甚至有意无意告诉他们，哎呀，你不懂的，不需要你了，你已经没用了。想想平日里面，但凡有事情需要爸爸妈妈帮手，事无大小，为什么他们这么积极，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有份凑孙的老人家好享受的过程又是为什么？其实一切一切因为爸爸妈妈虽然老了，但觉得自己还可以有用，可以帮到家，帮到孩子，没有成为孩子的负担和累，心里面就会很开心。之前在网络上看一个故事，说有个公司的老板经常用轮椅推着行动不便的妈妈去菜市场买菜，而且由老太太帮佢讲价，哎呀，这个便宜啦，那个便宜啦。买完菜之后好开心咁返屋企。其实以呢个老板嘅资产，买再贵嘅食材都可以负担。咁点解要妈妈为佢讲价呢？减一蚊两蚊点解咁开心？因为佢希望妈妈仲觉得自己有用，帮到个仔，孩子仲需要佢。呢一种道理孩子明白吗？孩子大了，父母老了。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啊， 早晨，早晨，早晨。嗱又，你再搣啊，你试下。 仲喺度叫咩？ 你试下。 真系嗱，你爱喎呢个音。 得意。 你去第二啲学校，我话知你搣一定 M 搣。 我咪真系走啦先，我就走啦嘛。唔好后悔啊！ 唔好大佢，你唔好大佢。 我就唔想食。 好嘢，好，今日嗱你唔好出声啊， 好啊， 你唔好歪啊，今日讲落雨，个雨，个雨点解啊？ 雨 有四滴水， 系 落雨一定要落多过四滴雨先叫做落雨， 系三滴都 唔 系。 讲嘢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同老师握手啦， 喺天喺个天嗰度落落嚟嗰啲水， 系啦，个雨字咧就一横。 冇错， 然后个横系代表咩咧？ 天， 嗯，诶，啱，聪明，系啊，咁呢个冧公头咧， 运 又叻，你偷睇过我啲笔记？ 冇人偷睇啊， 偷睇啊， 一字咁似，我都有估啊， 系咯， 我净系赞佢， 我唔中意你赞，唔好赞天，千祈唔好赞。 OK，OK，OK。咁雨 系咯，嗰四点嘅水咯， 系啦。咁嗱，雨大家都好顺理成章就系。 天上面落嚟嘅水， 但系雨咧，其实都有其他形容嘅。 咩叫形容 啊？ 水 系啊，名词。啊，除咗雨水之外，雨咧又可以代表咩咧？ 雨可以代表乜嘢？ 系啊， 俾啲 tips 啊。可以代表乜嘢？雨 系啊。你形容，你谂下，你有 水人嘅心情， 钱 唔系 钱。 边有钱啊？雨点会系钱啊？ 雨 千跌落嚟嘅钱啊！ 风风雨雨， 我未执过， 代表一啲烦恼或者一啲嘅困境。风雨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雨嗱，系啊，有 秋风秋雨， 受更受 受杀人。 有一句成语，大家都应该听过噶啦， 雨过天青。 你唔好懒醒，懒醒你唔紧要， 你 答错 啫嘛。 就答 错 嘛， 系即系你 帮 佢啦， 我梗 系帮佢啦。 学生系要撞噶， 系啊。 你好似从来冇帮过老师， 有 得得得得得，同学噶嘛，大家互相爱护。 新知旧语 哦， 个语系解咩咧？ 朋友 啊，啱啦，系啦。咁嗱，流星雨个语又代表咩咧？ 佢条命 流星 唔系 流星 雨， 好多 流星群。 流星群好多，好多 系啦，仲多。你好似冇中过喎， 群咯， 系啊，你冇听到佢讲咩？系唔系着嗰啲？嗱， 做咩老师？ 你着咩督老师？ 我话咗俾你听， 佢话佢好痛啊个头， 同埋佢会中意咗你噶，系啊， 唔好点我， 产生感情啊， 写翻个肚脐， 哇，好臭啊！ 继续啊，就你，唔好意思，咩？快啲啊！ 你 仲 差 我 答 啱咗 ，OK OK OK， 仲多嘛？ 嗱，以前咧古代咧落雨啦，你觉得佢哋会有啲咩即系 好开心 避雨嘅？ 雨伞、 停雨亭， 吓喺个亭喺个亭， 唔系随身物品 遮咯，伞咯， 系啊，开遮。 仲有咧， 有个蓑衣， 斗笠， 蓑衣 系啊， 斗笠都啱啦。仲有一样嘢， 咩斗笠啊？ 即系嗰啲 哦，即系都系斗嗰啲帽。 嗱，佢帽都有两种嘅，有一种咧系挡雨嘅，有一种咧挡 太 阳 嘅， 几专业啊！仲有一样系乜嘢啊？ 咩仲有一样？ 遮雨嘅，你讲咩？ 系啊， 唔系遮雨啊，低 唔系即系 唔使老陈，你识啲讲嘢啊？ 得， 唔系即系古人如果落雨嘅时候，佢哋有四宝嗱，蓑衣讲咗啦，豆粒讲咗啦， 蓑衣咪即系豆粒啊？蓑衣同即系豆粒 唔同噶， 雨衣同埋佢嗰个雨 帽系啦，有雨遮，仲有乜嘢？ 手，好多人喂唔撑伞噶嘛？ 木屐。 木屐系挡雨， 系啊，佢哋因为以前咧古时咧 做咩？ 博 活 字， 博活字，我以为有 咁有诗意细路长。 咦？唔系，因为以前嗰啲路咧泥泞啊嘛，冇而家咁样。系啊，咁你就用木剧嘅剧嘅意思咧，就系中间有个有好似锯齿咁样， 系 有一格 桥咁样， 系啦， 拱起， 即系好似嗰个凹嗰个字。 冇错啦，系啦。咁遮系其实中国人发明得好。早已經有啦、 哦， 先秦已經有啦、 嗯， 後來嗰啲洋人咧，咪擔遮嘅、 嗯， 都係改良我哋嘅遮嚟。 佢哋嗰啲好似喺花街朱古力咧，見到嗰啲女仔咧，佢嗰啲唔係遮 唔 係 遮 啊， 嗰啲係 fans 嘅啫， 歷史啊嘛， 歷史 嘅咋。 其實茶都會擔嗰啲遮， 都會㗎，都會㗎、啊，但係唔可以。 以前中國女士都會喎。 吓，但佢担嗰啲系 点住 油 纸 啫， 油纸啫，好邪嘅， 好得人惊噶， 系 啊， 好 邪 邪 噶，你咬佢，嘥路长。 你睇嗰啲以前嗰啲系啊，林正英嗰啲咧， 会匿喺里边噶啲嘢， 女鬼啊嘛， 鬼妹嘅有啲。 嗱，你好似系客家籍噶喎，系咪？ 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雨遮咧？以前咧系用嚟做嫁妆嘅一种嚟。 嗯，咁啊要好贵咯。 唔系，我 系客家， 系啊，客家人。 我知，因为佢遮住佢翻屋企， 唔系嫁妆啊。 咁佢翻回娘 家。你嘅意思 嘅 就系咩意思 系 嘛？ 嫁妆系啊，即系点解 个 套嫁妆里边 有把遮咧？ 系啊，有檀冠啊，有。 我知我知我知，因为以前好贵嘅。 唔系错，有寓意。 有寓意。 我知我知我知，风雨同路。 回归 唔系 好贵， 翻 贵 撞 得。 唔系佢系好，但系 风雨同路 嘛？唔系 开枝散叶。 啱啦，有咁嘅意思，因为咧佢都系油纸遮嚟嘅，以前 唔好赞喎， 我冇赞， 千祈唔好。 你由今日开始，以后就冇赞， 冇赞 ，OK， 以后冇赞 ，never， 冇赞。 咁啊，油纸咧，亦都系同油纸，即系话系 油仔， 油仔啦， 有散叶啦， 冇错啦。 咁送沓纸俾佢咪得咯？ 系咯，我都觉得系。 草纸 有雨遮。 我費事睬你。 其實佢哋有好多寓意嘅，咩椰子又係啊，咩都係 啊。 有椰有子。 仲有其他意思嘅喎。一把遮係咩形狀嘅？ 遮咁咯。 遮圓係圓形。 打得開 嘅。係啦，圓形咁又代表咩咧？ 完美無缺。 冇錯啦。仲有一個意思嘅喎。 圓。 遮唔係唔關圓事，唔關圓事啊。你唔好講。 咁關咩事啊？ 係先。 關個字事嘅。个 字 散系个散字嘅， 有四个交叉。 我有屋企， 嗰个唔系交叉，你读我啲书啦。四个交叉， 交叉 你边间学校毕业啊？ 交叉， 你今日佢好蠢啊！ 蠢啊！ 平时唔系咁噶。 佢一微整翻嚟，哇！ 佢一微整翻嚟， 咁啊真系四个交叉。 系啊，我赞成嗰个真系四个交叉。 唔系啊， 你写一次 冇实。 系 啊， 系四个交叉嘛， 人字嚟噶。 我知我知我知，有屋。 错。 嗯， 咁应该系五个人， 一家四口， 连埋上 面 嗰个 人啦， 一家四口， 五口， 活在同一屋檐下， 四对同 床， 唔系即系代表 代表咩啊？代表 好多嘢，你 啱啦，啱啦，即系代表人多， 系 啦，子孙系啦，子孙繁衍， 好辛苦，我如果成咁样答，你唔睬我。 好，用个散字造句， 明嘅。 造句，造句。 平时用多啲雨伞，人生都好鬼叹。 你话啦，你话佢呢句， 我觉得好好啊。 小张张，你觉得佢呢句嘢点啦？ 好，绝，非常好。 我要更正，真系唔系交叉嚟噶，系个人字嚟。 系啊， 我写错咗成世啊。马老师终于学到嘢啊！ 佢咪应该罚抄。 你交叉嗰个就 系交叉， 咁咪交叉咯，人嚟噶。 爽字就系交叉啦， 我以为好爽， 爽咩就系 都就好爽。 大字四个交叉，咁啊爽啦！ 哇， 爽唔爽啊？ 好爽！ 你真系罚抄。 我都终于上马老师头学到嘢啦， 终于学到第一个字， 改正咗一个字啦。 我有句嘢， 即系讲。可以試下話我鬧你， 我想俾你一把傘，快快脆脆將佢扮。 哇！馬老師佢打人啊！ 哇哇！佢冇打你， 即係打人啊！ 佢扮你啫， 就唔係打，係啦， 扮同打 係唔同嘅。 我都為你，我想為你復仇啊！佢成日都督你， 我扮你啫嘛， 咪咯。好，繼續， 好，繼續。 你再一句啊？ 係咪傘字啊？ 啊，傘啦。 嗯，我要馬老師給我一把傘。但系我唔要马老师将我赞、 啊，好嘢好嘢好嘢。 嗱，你知唔知遮咧，即系伞咧，系源自边度嘅咧？即系啲人点解会发明到雨遮咧？ 咩叫源自边度啊？即系个地方？ 唔系， 定系源自咩朝代啊？ 即系点解发明到呢把遮？ 点解会发明咗把遮？ 系啊，朝代好远噶啦，先秦已经有啦。但系点解即系啲人会谂住啊，整把遮咁咧？ 即系伞的发明过程 系啦， 因为开始佢哋攞只手嘅，我知道我知道。 等阵，你听我讲埋先。以前咧，即系嗰啲佢哋冇咁多社交活动嘅，即 系 落雨就唔出去， 唔出街咯， 系就喺屋企噶啦，病埋噶啦。咁点解要出去咧？ 我估 非不得已就出去啦。 去拜神嗰阵。佛廟 落雨你唔好拜神， 收衫收衫， 上京考试 收衫， 你系避雨啦，上 收农作物， 农作物你收嚟做乜嘢？佢都未打 浸亲啊嘛， 要啊浸亲啊嘛， 系啊 系啊， 我估过起 大雨， 我知系其实嗰个豆粒发即系发展而嚟嘅，即系用个豆粒放大佢头上 嗰呢个豆粒又嚟自边度咧？ 嚟自芭蕉树叶， 你知农日农夫。 龙即系嗰啲树叶啊，即系啲人落雨咧，就咁 攞块树叶遮住， 就咁样挡住。你细个有冇睇嗰啲陶瓷公仔啊？英国洋人咧有个陶瓷公仔咧，就系两个小朋友攞把叶遮住个头。 以前有啲青春电影都系咁嘅，系李丽珍嘅，同另外一个， 系一个好朋友， 同一个好。 没有芭蕉叶的， 没有芭蕉叶咁样挡住。 啊，佢嗰个就唔系芭蕉叶，佢哋攞荷叶嘅。 哦， 系啊。 哦，我啲荷叶似一把遮咯， 攞把遮咁啊。你知唔知咩人用遮先嘅？ 有钱人。 都唔系有钱人。 书生 唔系。 农夫 唔系。 穷人。咁你有钱人就唔系。 我知。 你翻地 官。女人 唔系。 官。 皇帝用先， 哇！ 皇帝出巡系个华盖啊，嗰个叫华盖，唔好叫讲旧嘢， 嗰个叫华盖啊， 系啊， 其实挡咩嘅咧？ 有啲水咁样， 佢攞到好高， 系啊，唔系话俾人知， 想我哋挡住 皇帝咯， 系啊， 出巡 嗰个其实有典故嘅，系啊， 华盖， 华盖嗰个叫华盖，其实好高嘅，都挡唔到雨， 挡唔到又挡唔到太阳， 系啊， 但系好型咯， 但系成日蹬咧，攞嗰个人好辛苦， 好辛苦， 又唔使你做， 系啊。 有 你都冇同理心嘅马老师， 佢系冇噶。 咁呢个华盖有咩典故啊？ 嗱，以前咧曾经咧有个皇帝出巡，哇！突然间咧风雨交加，系啊，好彩，突然间有个云咧，嘟喺个头顶遮住，于是咧佢就 create 到啦，即系嗰啲神子咧就 谂到啦 ，create 到咩 ？create 到咩？ 就攞个华盖，其实佢有意思嘅，就即系为啲平民百姓咧 遮风挡雨， 咁个就叫华盖。 但系通常都系遮佢嘅，唔系遮啲平民。 咁佢嘅寓意啊嘛，华盖作句， 华盖 可以三次。 我嚟，华盖冇咗个盖。 我知，有个人拎华盖。整出个菠萝盖，因为好重啊！我成日都觉得嗰个人系咪啊？点拎啊？ 我好中意个作句，我咧以后都啲作句。 佢你其他嘢唔好讲， 系啦， 因为散 咗，系啊，撞唔到 作句咧， 写错字， 咪咯？你 唔可以剥住我学习嘅权利嘅喎，马老师。 所以我咪继续教你咯。 系啊， 但我怀疑咧，边间小学转过嚟啫？ 其实我小学都未毕业， 仲读紧。 佢一唔系佢一读就读大学， 仲读 翻转头，读翻转头。 OK。嗱，大落雨咧，以前咧，中国嗰啲古人咧，好中意落雨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即系 出街 多愁善感。 系啊，有嘢喺 有 愉 景啊，写下诗饮下酒 啊， 饮 酒啊。 天啊！ 我突然间谂起嗰句啊，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关落雨咩事啊？ 因为好多水点啊，好多系落雨 嘅，系啊，写得好好，我真系觉得 好有意境。 但唔记得咗边个写啦，已经 嗱，以前叫伞啦，后来我哋而家叫做 遮， 遮有咩意思咧？ 我哋汪明荃 阿姐， 汪阿姐，嘟嘟姐， 即系好有好有出名嘅，同埋嘅就系大家都好敬重。 老师，佢遮 女演员 都系四点水下边嘅，系咪都有寓即系意思上都一样？ 唔系，嗰度已经唔系啦，系啲好新嘅字嚟噶啦，系啊，嗰四点，嗰个系四点嚟嘅，唔系四个交叉仔啊。 我 我都冇讲嘢。 你唔讲， 你唔讲嘢，佢都可以话你。 佢都冇写。 嗰四粒咩嚟噶？个遮住， 咪就系 水咯、啊，地下嗰啲水、啊。 撑住嗰个遮，楼下有四个马仔就 顶顶住咗， 顶住 咗， 顶 住佢， 等佢唔好跌落嚟。啱唔啱？ 或者顶住你个菠萝盖。 嗱，我话俾你听，其实鱼咧仲有好多嘢教嘅。 好啊，正啊，嚟啊！ 我下个礼拜咧会继续第二堂。 哇！马老师你都好专业 咧。因为咧，点解咧？鱼咧除咗叫落鱼之外咧，其实中国以前啲文人咧，仲有好多好靓嘅称呼嘅，即系形容雨水啊。 咁就要听下一次。 冇错啦，例如先讲一个俾你听啊，叫银烛啊，即系落雨嗰啲啊，叫银色个银。 哇！銀色嘅竹， 竹係嘛？係咪好易勁啊？死黨裏行全一天，竟也沒有生意。團圓原來不分散，行雪店跨神殿，陪著大家看清這世界理想共建，從來沒怨言。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拘捕至少一个人，被捕的是林作。警方稍后会到他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公司搜查。警方早前说，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已经收到证监会转介怀疑有行骗的情况，警方设立热线给市民报案和查询。证监会日前发表声明，表示留意到一间名为 JPEX 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透过网红和场外找换店积极地向香港公众推广那个平台的服务和产品。证监会说 JPEX 集团旗下的实体一概没有获证监会发牌，而且没有向证监会申领在香港经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 政府推出香港夜缤纷一系列活动，推动夜经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建议，政府应该集中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商场延长营业时间，而不是全港商场都延长。他又建议，短期内可以考虑放宽容许在香港读书的过万个内地生就业限制，一方面可以令他们对香港更加有归属感，同时可以填补人力不足。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指出，应该向行夜市的市民派发消费券，面值最少50元，政府和商场各承担一半的金额，每晚8:30开始在各商场派发，并且指定要即晚使用。今日是九一八事变92周年，内地多个城市都举行纪念活动，其中辽宁沈阳市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仪式上，各界人士代表到铸有勿忘国耻的警世钟前，共同撞响警世钟14次，警醒大家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在朝早9:18，沈阳全市拉响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主要道路上的车辆停驶鸣笛，参与纪念活动。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日方控制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借机出兵侵占沈阳，中国展开长达14年的抗战之路。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星期将会前往法国展开国事访问。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原定3月出访法国和波尔多，作为上任之后第一次国事访问，但是受到法国爆发养老金改革示威活动而被迫推迟。访问行程大约维持3月时候的安排，包括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在凯旋门正式欢迎英皇伉俪，马克龙将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国宴，查理斯三世又会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查理斯三世都会同当地社区人士和运动员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98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4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3，跌1.7；腾讯控股315.6。跌个六，阿里巴巴85.1，跌1.15；友邦保险65.7，跌8.5；融创中国2.91，升2.9；恒生中国企业64.66，跌6.8；中国平安46.4，系跌1元；美团122.3，跌2元；比亚迪股份251元，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47.7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52，人民币7.288，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18,0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07美元，卖出1,92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翻你，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快线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浙江街。咁重复多次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依家排到浙江街。另外，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弥敦道。再重复多次，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排到弥敦道。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排到碧街；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依家龙尾就去到广东道官立小学。咁仲有丽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都一带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要小心忍让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将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二、三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在日常生活制造了几多垃圾和不必要的浪费？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1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明年4月1号开始垃圾收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松快活人啦，讲下电影啊、电视啊等等啦吓。Yeah！ 今个礼拜咧，我睇咗一套咧由美日合拍改编自一个漫画嘅，叫做 One Piece， 唔知你有冇睇到啊？嗰个讲 pirate 嘅海盗嘅，又叫航海王啦，又叫做海贼王啦，咁嘅样。咁正如以前咧，有一套你记唔记得？叫做做僵尸前一百件事咧，咪有真人版、卡通版嘅。呢一套都系佢有真人版同埋卡通版，但卡通版咧真系好小朋友卡通啦。所以我睇咗一阵咧，我就冇心机再睇啦。咁我睇真人版，咁而家啱啱第一季咧，就喺呢一个电影串流平台就已经系上咗架，有八集嘅。咁讲乜嘢？就是讲一个小朋友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妈妈嗰个餐馆嗰度啦，经常遇到一班叔叔。咁呢班叔叔咧就系叫做海盗啦，或者叫 pirate 啦。喺佢眼中咧，呢班叔叔经常出海啦，会有好多嘅好似 刺激嘅经历啦，会好多挑战啊，咁所以佢细细个已经好想跟佢哋一齐去做呢一个海盗王噶啦。咁亦都系因为漫画里边咧，所以有啲情节咧系几推脱离一个现实嘅。例如话有一日咧，佢食咗一嚿咧叫魔鬼蛋糕啊，咁佢身咧就变成好似橡筋咁啊，即系掹到好长，块面咧可以煮咁样，个头可以伸到好高咁样。咁啊，如果你以卡通片嘅情节嚟睇就系 OK 嘅，但如果你睇真实真人去演咧，你咪当一个叫做卡通版去睇咯。咁所以就唔好太认真啦。就讲呢个小朋友后来长大咗之后咧，因为佢有呢个橡筋嘅一个本能咧，咁所以系。即系几打得下嘅，咁佢就识咗几个朋友啦吓，有男有女，就做咗一个叫做 partner， 就一齐去揾一个叫做大宝藏，亦都系我哋戏名叫 One Piece 啊。咁啊，戏里边有亲情啦，有朋友之间嘅友情啦，我觉得系几好睇嘅。咁啊，八集。同埋有啲劇情都唔係淨係講個寶藏，反而諗下啊，其實如果當你嘅朋友咁樣出賣你，你仲當唔當佢朋友咧？咁樣咁會有啲嘢大人會即係再思考一下咯。雖然咧有啲網民嘅評語就係、是、啲打交都唔好睇嘅，打得咁、即係咁渣嘅咁樣。咁但係由於佢有啲劇情上。佢要跟翻個劇情啦，同埋啲人都話漫畫裏面都唔係好多打鬥啫嘛，咁樣佢又唔可以脱離得太多，跟翻個漫畫嘅發展，咁所以好多人都話算係好好噶啦，佢叫神還原啊，有啲人形容佢即係將漫畫裏面嘅人物變成真人， 我有啲似嘅都 係啊，即係你要跟翻嗰個情節啦、人物嘅性格啦，嗰個演員演得有冇嗰個漫畫人物嘅神髓咧咁樣，咁一般好評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下睇。 咁全部都用翻白人演員 啊？唔係。有唔同嘅，有一個日本人高嘛，好靚仔啊！嗰、個日本人有啲似你嘅，同埋有一樣， 冇可能。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 都唔信。 佢加咗落去咧，係真係漫畫化嘅，就係、是、好多演員咧係染咗髮，譬如話嗰個劍手嘅，好似你高高大大、靚靚仔仔，佢全部都係綠色頭髮啦。另外有啲主角咧就粉紅色啦，咁樣，即係佢係希望令到嗰個感覺係漫畫化、得意啲咁樣嚇，咁就都幾啱。即系消磨下时间，叫做《海贼王》嘅 One Piece。 好、 okay? 好，今日我要介绍嘅呢套电影咧就系美国电影嚟嘅，英文名叫做《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咁而香港嘅译法咧就叫做《万恶金钱》啊、真人真事改编，亦都系有本书出咗嘅。咁喺2018年嘅一个美国传记剧情嘅犯罪片，里面嗰啲我全部都系中意嘅。嗱，传记啦，你可以写一啲人啦，你又识佢嘅，再加埋嘅就有剧情啦、犯罪片，咁啊就系改编自呢一个嘅就书籍嘅吓。要讲紧嘅咧呢一位咧就真人真系有呢一个嘅，佢就系石油大亨 Mr. Paul Getty， 咁我就叫做个 Mr. Getty 啦吓。咁其实咧佢就系因为喺美国人嚟嘅，咁就系因为喺二次大战之后嘅话，非常之大胆，可以去到中东度咧，同嗰啲中东嘅人一齐合作、做一啲石油嘅生意，佢可以富可敌国。喺当时嚟讲嘅话，其实基本上。全世界最有钱的就是他了， 即是他第一个入去跟中东做生 意，没错，还要做石油生意、 发达了，第一桶金 是不是已经发了达了、是不 是我当年是这样就好 了，没错。当然如果你讲一个这么有钱的人的话，当然他的生活你会估到他很奢华，是不是很肯洗钱，美女相伴、错，非常之跟家人的话那个关系很疏离，因为一毛不拔，系啦，好孤寒。 有啲人真系咁噶， 冇错，好孤寒，一毫子都唔会，即系佢会觉得嘅就系话，我使出去嘅钱嘅话，除非我可以赚翻更加多翻嚟，若果唔系嘅，我一毫子都唔会俾。 因为有啲人真系咁样， 但系呢啲真 系 一定储到钱同埋赚到钱， 系啊， 但系佢好唔开心。但佢好唔開心。好啦，咁而家講緊嘅就係話喺1973年咧，佢個孫仔叫做阿 John 就遭受到嘅就係黑手黨光榮會嘅綁架，整個嘅故事點樣去救佢翻出嚟咧？同埋中間同呢一個賊匪同埋呢個綁匪去談贖金嘅時候嗰個過程，非常緊張。 我覺得呢啲好睇。 峰回路轉，盪氣回腸，犀唔犀利啊？真系好好睇呢套戏。好啦，咁其实讲到佢咧，就系话，因为咧，当佢个孙仔俾人哋捉咗嘅时候嘅话，咁当然啦，要去索取个赎金啦。个赎金咧喺当时嚟讲，即系个天价，系要1700万美金。 哇，相当于几多亿啊？ 吓？我唔知幾多錢啦，1700万美金，一毫子都唔減。係啦，咁當然啦，作為佢媽咪嘅話，佢收到呢個電話嘅話，就梗係同爺爺攞啦。 系咪？咁啊 ，Mr. Getty 佢就系话我一毫子都唔会俾。佢话若果我要咁样俾咗呢一班绑匪嘅话，我惊我其他嗰啲孙嘅话，佢哋都会绑噶，所以我唔俾。好啦，咁当然啦，咁作为妈咪嘅我梗系好紧张啦。而且其实咧，佢同佢嘅关系系非常之差嘅，因为喺当年嚟讲咧，佢个仔佢嫁咗俾佢个仔啊嘛。啊咁啊，阿新抱咧就因为咧佢个仔咧就沉沦毒海，所以同佢已经系离婚噶啦。而喺离婚嘅时候咧 ，Mr. Getty 所俾嘅一啲条件嘅话系非常之苛刻嘅，即系例如俾好少钱佢，但系最后尾嘅时候，你个仔以后就要跟我去继承我嘅事业咯。咁当时嘅话咧，佢个妈咪就同佢讲嘅就，如果系我一毫子我都唔要，但系咧我个仔唔会俾你，系啊个仔就要跟我。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大家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唔好。咁但系呢件事都要有人去帮佢手噶。咁 Mr. Getty 咧就唯有派咗一个佢自己嘅助手，以前咧就系做 CIA 嘅，咁样咧就系帮呢个妈咪嘅就点样去同佢哋谈判。你会见到佢就中间你系好紧张嘅，一路嘅就系佢又喺绑匪方面嘅，究竟佢哋会点样去照顾呢一个孙仔啦？咁而且嘅喺呢一边嘅话，又点样去筹钱，希望可以赎佢啦？但系有钱嗰个爷爷又唔肯俾钱啦。咁同埋你见到有某啲嘅一啲剧情嘅交代嘅就系佢宁愿用呢个咁样嘅钱去买一啲好靓嘅名画，佢都唔俾钱去赎佢个孙。是不是 很难受啊， 真 好难受， 是啊， 真的啊，即是如果我是那个妈咪，哇老爷宁愿买幅画都不给我， 都不给我。 但站在一个老爷的立场，我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原因的。 什 么 原 因？我 即是中了一班绑匪， 我有其他孙又可能真的又会有生命危险。 绑埋自己啊。 OK， 咁跟住當然啦，你會見到嘅就係即係佢出生入死啦，咁 CIA 嘅助手點樣同佢媽咪一路同嗰啲綁匪度談判啦，佢肯減價喎，咁啊減價減到去有某一個嘅程度嘅話咧 ，OK，Mr. Getty 覺得可以啦，咁就揾佢哋一齊嚟同佢傾，跟住佢就話可以嘅，我大約嘅就都俾唔曬你嚇，即係譬如可能佢要300万嘅，我俾100万你嘅啫，你俾到你可以贖嘅就贖，我贖唔到嘅話就算啦。佢就問：咦，點解突然間你會咁大方嘅？佢話係啊，因為咧我同我嗰啲管理我的会计傾过的就是说因为这笔钱的话我可以交税。我可以到可以免税。 好酷啊，好冷酷。 好生意人。 好冷酷。 你是不是很开心， 即是分钟给完个赎金呢，麻烦四分钟收据给我。 即是他的人是这样的，是啊，所有的钱我交出去的话我一定是会我不会蚀给你 的。 好了，再加上就是我还有一场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的，就是 CIA 都顶即不得了，是不是，就是助手都会跟他讲，他就说其实我不是很明白这个这样的钱的话对于你来讲的话真的跌都跌了的了。你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我想问你其实你想要的什么，他只是答了一个英文字，就是 more。 哇， 我只可以要更多，是不是很精彩？ 喂，好 好人性的， 我觉得好像犹太人啊， 好精彩。咁 跟住犹太人嚟噶，对唔住。 你睇啦，你自己睇啦。咁跟住之后咪佢就直头系试过嘅，就又割咗佢个孙嘅耳仔寄俾佢啦，仍然不为所动。咁其实我觉得里面好睇嘅在于嘅就系演员之间嘅演技非常精。精湛，佢嘅配乐都会令到你好紧张，同埋个剧情嚟讲嘅话咧，好有张力，所以我极力推荐呢一套戏，就叫做《万恶金钱》。 好 ，OK， 好， 非常好。 到我啦，咁咧我就上个礼拜喺内地咧就睇咗呢套电影，咁我记得咧，我翻去呢个内地嘅电影院睇嘅时候咧，其实有几套大片我都想睇，但我时间有限啦，咁我谂拣边套咧，最后就好啦，拣呢套啦，咁个名咧就叫做《第八个嫌疑人》。讲下点解最后会拣呢套咧，就是、因为系一套大陆嘅犯罪片啦，但系当中咧有香港嘅演员同埋监制，咁所以我觉得作为香港人一定要支持香港电影，咁所以就拣咗呢套啦。 系咪合拍片啊？咁 合拍片嚟嘅。 我想问下有边几部拣嚟拣？ 嗱，有《第八个嫌疑人》啦，有套系周冬雨做嘅，我唔记得个名字。咁之後有一個就係《封神》，《封神》我又係想睇嘅，但係最後就揀下揀下就揀咗呢套啦，係啦。咁咧佢呢一套就頭先講啦，中國大陸嘅犯罪片啦。咁佢就係用一個新中國成立以嚟咧最大嘅武裝搶劫案做藍本嘅，就係講咧喺1995年咧，番禺就發生咗個搶劫嘅運鈔，即係運鈔車嘅一個搶劫案。咁佢就做一個藍本嘅，咁就當中就講到咧啊，講下兩個我最中意嘅，其實三個演員我好中意嘅，第一個就係大鹏，大家可能香港人对佢就应该唔熟悉，仲有一个喺内地做开喜剧嘅演员，但系佢喺呢套戏入面做一个个罪犯嘅 boss， 做得非常之有嗰种冷血啊，冇人性咧，佢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系同我平时睇开佢喜剧咧系两个感觉嚟嘅，叫大鹏。 咁第二個就係林家棟啦，係啦。咁佢今次咧就唔係做，即係唔係做翻樹大招風，好似係做桂炳紅係咪叫桂炳紅啊？嗰、個就唔係做呢啲賊嘅，佢今次係做正派啦，做一個警隊嘅隊長。咁、就點樣去捉頭先阿大鵬啦？同埋第三個就係不嬲都中意睇佢做戲嘅，佢就係嗰種叫咩啊？默默耕耘咗好耐，係近呢十年先開始冒起嘅一個。 大器晚成嘅， 大器晚成冇错，就想讲大器晚成讲唔到，就系张仲文，系啊，张仲文就系佢好中意、好中意嘅演员。咁啊，讲下啦，个剧情讲咩咧？就讲喺1995年咧，就呢个建筑公司嘅老板阿大鹏咧，就因为公司周转嘅问题，佢即系搞唔掂啦。如果再冇一笔钱咧，佢就会执笠噶啦。于是咧，佢就即系胆粗粗，佢就谂咗个办法，就策划咗一班人咧，就一齐抢劫呢个番禺嘅一个银行嘅一个押钞车。咁啊，讲紧咧系用咗两分钟嘅时间咧，就一班人。七個嘅綁匪就槍殺咗三個人，同埋搶走咗1500萬嘅現金喺嗰陣時，係咪啊？搶完之後咧，咁其實就大家都銷聲匿跡啦。咁啊，當中嗰、那個點樣去查案咧，其實就唔係個重點嚟嘅。咁但係就講佢哋可能一個月之後咧，咁啊林家棟同埋張仲文兩個隊目隊長帶領嘅警隊咧，就揾到其中五個人，亦都。拉到嘅拉，槍殺嘅就槍殺咗啦。咁、但係仲剩翻兩個人，就是、大鵬同埋佢嘅細佬咧，就一直都唔見咗。咁、就係呢一個咧，就係、之後呢套戲發展內嘅部分，就係講啦，佢哋21年啊，呢21年即係講係21年之後先揾得翻佢哋去拉咗佢哋嘅。咁呢21年佢哋去咗邊度咧？發生咗咩事咧？咁呢個就自己可以睇下啦。但係有個位置我覺得好好，就係講到咧，21年之後，阿林家棟咧都就嚟退休啦。終於喺一個即係無心插落嘅底下咧，發現咗阿大鵬嘅去向。原來咧就即係繼續去即係順藤摸瓜咁樣去揾到阿大鵬咧。原來就講佢已經有個老婆，同埋都有仔女啦，成家立室，即係好美滿嘅生活。咁阿林家棟咧就、我最中意呢一場，就係講佢咧扮佢大鵬嘅同鄉，就點樣去呃佢嘅老婆，而喺佢嘅老婆邀請之下咧，就上咗屋企食飯。正當阿大鵬開門翻嚟嘅時候，咦？點解屋企多咗個？唔識嘅人咧，林家棟咧，咁佢就話佢係我同鄉，但係佢係冇同鄉嘅。咁、大家喺嗰一種，你係咪已經知道我係罪犯？而你係咪一個警察？係大家一個互相猜忌嘅情況底下，就食咗個餐飯。呢、一個咧，嗰、那個張力，我覺得係成套入面，我覺得係最好睇嘅一場戲嚟。咁大家可以睇下。同埋咧，阿大鵬雖然講係一個心狠手辣、冷血無情嘅一個罪犯啦，但係咧，我有個位咧。即係會無啦啦同情佢，會覺得佢好慘嘅就係咩咧？佢咪匿埋咗21年嘅，有個位咧就係講佢打俾爸爸，即係同爸爸傾電話，但係咧喺一個電話面佢一粒聲都冇出過聲，但佢嗰一場戲係做得非常之好，聽到爸爸把聲，佢點樣由飲泣到。即係跪咗喺地下啊！亦都對住個電話咧扣三個響頭，我覺得嗰一下 冇管動， 我真係好同情你、 但係佢又唔可以話俾佢知， 佢又唔可以話俾佢知。佢爸爸係問你係咪大鵬啊？即係你係咪係咯？係咪嗰個角色名係咪大鵬？ 但 係 佢爸知唔知㗎？知唔知佢係 大鵬嚟㗎？因為已經上曬新聞啦。咁、但係嗰一種嘅情，我覺得係做得好濃嘅。係我睇佢嘅時候，我都睇到喊嘅呢一場。咁、最後就同埋一個位可以提下嘅，即係當你係佢老婆。咁佢老婆就係一個叫齊溪嘅，應該似師嘅一個女演員去做嘅。當你發現咗自己老公相處咗十幾年啦，亦都有個女女啦，瞓喺你隔離，原來佢係一個殺咗幾個人嘅 大賊。 當你知道咗呢個真相嘅時候，你會大義滅親去舉報佢啊？定係繼續隻眼開隻眼閉同佢一齊遠走高飛咧？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呢套戲啦。咁而家上咗喺內地，我諗一個禮拜到啦，但係個成績係非常之好啦，已經。破咗幾億㗎啦，咁大家有興趣，嚟緊都會香港上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套叫第八個嫌疑人。 第八個嫌疑人。 喂，如果我係個女，應該會隻眼開隻眼閉啊，嗬？因為如果 我唔會， 你大義滅親， 即係你會親手拉佢。 係。所以你小心啲，快啲到嚟。 佢同你咩關係？ 叫咩話？第八個嫌疑人。 我今日介紹呢套戲咧，又係由小説改編嘅，咁又係2018年，我同阿Yoyo咁啱喎。嗰套戲叫《熊掌》，其實有一套講間諜特工嘅電影嚟嘅。 我知啊， 你睇過啦？ 我睇過呢一個片。 我有睇 trailer， 但冇睇呢套。 我都睇， 好好 好好睇啊！《熊掌》 一開始其實講個女主角係喺俄羅斯，俄羅斯嚇嗰陣時係冷戰後嘅，即係現代嘅。佢咧就做一個芭蕾舞嘅舞蹈演員，咁你知啦，國家級嘅演員，所有佢嘅住啊、食啊，乜都冇問題。同埋佢有一個卧床響媽媽病得好緊要嘅，佢一定要有呢啲嘢，如果唔係，否則佢支持唔到自己嘅生活。 咁佢有一次有一場演出咧，個同佢嘅舞伴咧，個男士咧踩斷咗佢只腳。 嚇、啊！點解係咁樣嘅？ 係一個陰謀嚟。 哦，專登嘅。 係。咁、那個女主角一醒，哇！喺嗰只腳已經做咗手術，佢冇可能再跳舞啦。 好慘！ 佢好傷心。呢、這個時候佢阿叔出現，親阿叔。就話不如咁啦，你阿媽又咁樣樣又病，你咁樣你跳唔到舞咧，你個宿舍都冇噶啦，所有嘢都 冇出路啦，係啊。 呢個阿叔咧其實係啲情報機關嘅高官嚟嘅，就話不如咁啦，我介紹你入去叫第四學校，喺俄羅斯專門培訓啲特工嘅學校嚟。 但我想問咧，其實咧踩斷佢只腳嘅時候已經係咪陰謀嘅一部分嚟㗎啦？ 係。 哇，好 即係等佢冇得揾食。 哇，你好醒啊！ 你嗱呢，所以我有啲嘢唔講係，我覺得。好周密嘅啲嘢，所以佢有時有啲劇情咧，其實都 relate 去後邊嘅劇情嘅。 觀眾係咪最後先知道踩斷佢只腳係一個陰謀嚟嘅？ 係咪㗎？係 係慢慢好、哦、多嘢，即係一個局。我覺得點樣去令到呢個女仔，本來係一個好單純跳舞嘅女仔，但佢入到個學校咧，俾人培訓到咩咧、 嗯？ 你冇自己，你冇自尊，乜、 嗯、 都冇㗎啦，有人搞你，你要接受。 哦， 好悲哀嘅。咁佢又喺度諗，點解我阿叔要咁樣去擁愛呢啲學校呢？咁後來咧，呢個女仔都放低曬，冇曬自己，因為佢又為咗國家，係我就要咁做啦，冇、嗯、自己乜都冇噶啦。咁咪熄咗佢嘅任務咧，第一個任務就要去一間酒店識有一個男士。 嗯、 但原來呢個任務之後仲有一個任務嘅，佢唔知嘅，就係、是、有個特工入咗嚟，就殺咗嗰個男人。吓到呢个人傻咗，即系呢个女人好惊，有个男人仆喺佢身上死咗，成身血，咁佢搞到佢咧已经开始咧，佢慢慢开始步入呢一条路，要做一个特工啦。咁当然咧，佢会识到个男主角，个男主角咧其实就 系 美国 嘅系嘛， 系啊，美国嘅特工嚟嘅，有啲反贼嘅行动。我觉得成套系好好睇，即系每一个局啊，每一步啊，都系好紧张。 最后呢个女仔有冇杀咗自己阿叔咧？ 你睇啦， 嗯，唔可以劇透曬嘅， 唔好唔會劇透，即係計中計咁樣，我覺得係非常好睇嘅。而呢個女主角咧，佢曾經提名過呢一個奧斯卡金像獎嘅女主角，但唔得。不過咧，我覺得成套戲咧，佢係按一個小説嚟改編嚟做嘅。我強烈建議大家有時間真係去睇下，演技啊、佈局啊、裏面嗰啲設計害人啊。有啲苦肉計啊！哇，個女主角真係做得非常出色。佢睇住個男朋友跟住俾人哋去虐待佢，到底嗰個係邊個咁樣？個女仔跟埋佢一齊虐待呢個男主角，然後千軍一發之間就搞掂咗嗰個去陷害佢嘅人。哇！我覺得你好緊張啊，成套戲。我建議你哋咧喺一個悠閒嘅星期六傍晚睇。 OK， 好。 點解啊？星期日得唔得？ 星期日，因為你第二日翻工， 即係唔好咁緊張係嘛？ 係啊， 搞到情緒崩緊係嘛？ 係啊，即係你飲杯嘢啦， 知道 好正。 好多功課做，我都成日咧聽完大家嘅電影分享咧 ，mark 低咗咧，係 好想睇。 就翻屋企就會睇你講嘅電影，特別我上個禮拜我喺機場度等緊上飛機，就睇《犬山記》啦。 好睇，真係好睇㗎。 我都起初都係有啲 一路睇就會諗起你哋喺度講呢套電影嘅嗰陣時嗰啲 comment 咯， 係 啊，好精彩啊！你兩套戲我都有興趣睇， 呢套一定要睇，容易入口嘅， 睇曬，唔使 諗嘅。 好，翻嚟十二點鐘啦，翻嚟咧就有淑女關注組，唔知你今日係咪又度度嗰個肚腩有冇大咧 ？OK， 好，先聽新聞報告啊。好啦，三十一度氣温，相對濕度71%嘅星期一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12點鐘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坐低 大家好， 大家早晨啊！ 阿兰你好， 早晨 啊！ 马家姐你好，小杨妹你好 ，Honey 你好， 喂早晨， 哎呀一家人嘅啫，头先喺度打架，真系麻鬼烦啊！一家人 打， 系啊，系啊，你倒翻转嗰句说话讲啊！ 不知所 謂。好啦，咁至於今日嘅話咧，當然我哋亦都要同大家要關注嘅咧，就係馬家姐條腰啦，冇錯， 應該有進步嘅，因為我近排督得佢比較多。 好啦，嗱，咁其實幾經已經係差唔多成兩個至三個禮拜咧，我哋都冇再喺呢一度咧跟進有關於咧就係馬家姐嗰條腰噶啦。咁似乎今日嘅話咧，佢就經過小楊妹啦，同埋再加上咧，仲有阿蘭啦，而家咧就真係睇下究竟由上次最近嘅36.3去到今时今日嘅话，究竟系进步定系退步咧？我睇阿懒嘅样，我已经知道。 哇！阿懒变大嘴啊， 有火啊，钉喎、 啊，火火我估。 扁嘴啊！ 上次系36.3啊， 系36.3， 37.5。 好，我估38。 我觉得我冇过37。 38，我估 冇过37。 系啦，扁嘴扁嘴。 沙姐最近咧，估得 几多？ 38。 38.1。 哇！搞错啊！ 我明白你，啊、我系啊，我明白你点解咁嬲。 系啊， 其实今日我已经同佢讲过噶啦，真噶。今朝早我翻嚟嗰时候，我想喊啊！我同佢讲，我话其实真系你大咗啦， 大咗系 啊，因为佢呢件衫，佢曾几何时咧成绩好啲嘅时候，佢呢件衫冇咁爆楼噶、 啊， 你已经爆楼啦， 少少。 其实上次系可能系37，但系佢唔记得带把尺，冇得提佢。 系。九月四号嗰日嘛，咁都好多谢听众系啊帮手去，真系鼓励啊马家姐 啊。其实好多听众一路都系 keep 住有问候你嗰条腰嘅， 好多谢宝宝，好多谢太太，太太你要继续去 加油， 其实马家姐啊， 系啊， 太太我叫噶吓。 替替姐姐，我叫 我就叫替替妹妹， 我叫替替 B B。 咁你叫乜嘢？ 替替前辈。 好点 算啊？知道 系咪已经冇交功课俾你？ 佢有上个礼拜同埋今个礼拜都有交功课嘅。咁今个礼拜交个功课咧，就冇话菜同埋生果水系饮。 唔系，我其实有。 哦，你阿孙，咁你冇讲你费事，我就真系唔知啊。 我对唔住，对唔住。 系啊，我都谂啊，功课就系你做过啲乜嘢，你就要交俾人噶。 系啊，即系好似杨妹咁样，佢会写晒出嚟。 系杨妹系怪嘅， 系好怪 啊。所以你有得去时装周咧。你想唔想啊？ 你嚟紧都有十月四号有地铁。粉丝见面会 系啊，所以你俾心机啊， 系啊， 希望到时你真系可以达标。 系啊，得翻两个零礼拜，三个礼拜， 完美出场定系华丽转身 啊？即系你嗰对高踭鞋，唔系话想着高踭鞋。 系啊，我借个假发俾你啦，最多。OK， 好啦，佢有啲咩问题啊？ 系啊，嗱。咁琴日佢 send 過嚟咧，就係有上個禮拜三日嘅飲食記錄啦。咁、我哋見到咧，就係有一日其中咧就會講有食白汁焗海鮮飯。 Oh my god！ 都清淡嘅 海鮮 OK， 但加埋個白汁 啊嘛， 係啊係啊，即係白汁就犀利啲嘅。係啊，高、卡路里。咁但 係 你冇講 芝士嚟㗎嘛，係嘛？ 系啊，即系佢有加咗啲 cream 啊，系啊，咁所以但系你冇讲食几多，我估你可能真系 食晒啦，梗系 一盘啦，肯定 系， 系咪即系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个盘字啊？ 咁样 一碗得唔得？ 盘咯， 通常系咁样长方 形，你食啊长方 形 嗰只啊？ 我系去， 我关心你啫，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呢啲海鲜焗饭，同埋佢会系炒饭底啦，咁、一次个卡路里可能去到1500咁样 嘅。阿懒，其实你唔系第一次讲噶啦， 咁我系不断都要讲。 系啊，佢嗰一期中意食乜嘢咧？嗰次嗰期嘅即系食个猪扒饭啊嘛，焗猪扒饭啊嘛， 冇错冇错， 系食一盘啦， 都有进步嘅。之后就真系食翻少咗嘅，系啊，咁希望即系白汁嗰啲就要少啲。 知道。 系啊，即系如果你拣番茄汁嗰啲就会好啲咯，系、嗯、啊，相对嚟讲嗰个卡路里系会低啲嘅。 OK， 咁啊，去到夜晚都 OK， 就番薯仔番茄鱼汤有菜咁样都 OK 嘅。咁、嗯、啊，早餐不嬲都冇问题噶啦。咁、嗯、啊，都系三文治。 我有帮你监察嘅，每一次佢都真系嘅。 嗯，系 啦， 早餐呢个做得非常好嘅，系啦。咁、嗯、但系礼拜日咧就通常会饮茶嗰啲啦。咁飲茶咧，其實咧唔知點解咧，嗰、那個即係平時咧都 OK 嘅，但係佢食咗撈麵兩碗啦。 唔係啊，因為有一碟個叉燒撈麵咁叫一碟嚟啊嘛。係 啊，咁你可以 share 噶嘛？ 我梗係 share 啦。 係啊，但 係即係去飲茶一齊 食。你 share 到自己做乜食咁多啫？你驚唔抵啫嘛？我知啊。 即係你意思係佢就可以食一碗， 係咁多人頭都要食啦。 係、 啊，我呢、這個我明阿馬老師心態。 我都明㗎、啊， 但係我又明你心態，因為呢一下我又唔想即係扮你，我會覺得其實有時如果係撈麵係會、 啊， 你會添多一碗仔咯， 汁多咯，係 啊，汁多咯， 同埋即係對太鹹嘅時候對咩唔好啊？ 血眼、 血 腎。 系啊，冇、嗯、错啊，胆 固醇，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即系太多汁又会影响你个达减肚腩嗰个计划啦，你血压又要控制得好啦， 知道。 咁仲有啲咩咧？睇下晏昼就去食个热狗啦，下午茶，再加杯冻奶。 系咯，下午茶唔應該食呢啲嘢。 你食咗两碗捞面， 食咗呢个都 系啦，因为冇菜啊，佢嗰、那个。系啊，唔饱肚啦， 系啊，膳食纤维唔够。 系啊， 嗯， 讲得非常好啊， 系 啊，咁所以晏昼又 肚 饿 咯， 即系一两个钟之后又肚饿， 跟住又怼只狗。 热嘅今次，我估你应该冇落帐啦，系咪啊？平时 好难啊， 唔会咯，干真真 嘅都系啊。个热狗有咩咪咩咯，我冇自己加。 佢冇自己加，系本身已经 系本身已经有嘅， 谂住你叫佢走帐 哦， 系 唔 识可以嘅。其实你出去嗌嗰啲包咧，快餐店嗌嗰啲包都可以走帐嘅。其实系、 嗯、 啊， 好 系啦。咁夜晚咧就琵琶鸭啦、豆腐海鲜煲啦、饭一碗啦咁样，系啊。咁啊菜，如果嗰日嚟计咧，星期六咧，Where is the 菜？ 咦，系你、 no、 一路讲都系冇喎， 佢话够啊嘛，所以 一条葱都冇食。 有啊，捞面有葱噶， 有几条嗰啲韭 黄 啊嗰啲， 葱花， 葱花， 系啊，葱花， 死啦， 系咯，佢话够啊，但系即系你。 三果 一寫出嚟， 三果有冇食啊？ 有啊， 有食三果。 記錄在案嘅， 食咗半隻呢一個火龍 西瓜， 半隻火龍果， 都係我 食咗半隻西瓜， 最衰係你啦。 係咁，但係你咁樣即係有時冇食夠菜嘅時候，你啲大便 O 唔 OK 啊？ O K， 诶，唔系、啊，呢两个真又唔 O K 喎。嗱，我好犀利嘅， 两日都冇啊， 我唔记得咗啦。 系咪 啊？ 哇！ 系啊， 系啊， 系啊，加力， 系啊，系啊。咁所以真系好重要咯。嗯、我哋讲你食嘅时候食嘅乜嘢，食嘅选择，你食得唔够饱肚嘅时候，你相对嚟讲你个卡路里又吸收得多咗，跟住转个头又肚饿啦。 系、 嗯、升糖指数又太高嘅时候，你转个头又肚饿啦、 嗯。 哦，明白。 系啊，咁啊，反映喺你条腰度啦， 系啊，系啊， 知道。 系啊， 系咯。 其实可能有 用咁 样，你讲唔系啊？你佢扁咗头先好惨啊！ 系啊， 唔嚟啊！ 其实佢直直恶到个样， 佢又唔系恶，佢扁嘴，佢就哇，点解会咁差噶？ 系啊， 因为其实佢系有0.5寸系嗰啲缩便咧， 唔出奇噶。 哦，系喎，胀咗， 系啊，胀咗， 你啱， 所以唔系你肥， 加把口得唔得？ 唔系，我都有 question。 我哋大家都系帮紧你， 但系帮紧你，系啊。但系就算你减咗你嗰啲缩便，都咁多两肉酸。减咗你嗰啲咩嘅话咧，你都系唔达标， 系 系咪啊？ 系啊， 都系唔达标啊嘛，因为佢38.1啊嘛。 系啊，小羊羊系帮紧你， 系啊，小羊羊 系 帮你 翻去缩便， 系啊， 摆落去，有帮真 系 有帮 助 噶， 系啊， 你唔系督嗰个位，你系督嗰个 捉下佢个肚， 个肚好似下 你除咗督系要顺时针， 顺时针， 系 你唔好逆时针，逆时针就变咗个口，上咗个口。 系 得啦，出到嚟得啦，总之 系啊，要顺时针咁样咯，系啊， 咁我哋使唔使下个礼拜就再继续跟进佢呢一个 case 咧？ 两个礼拜后啊， 哇！你好严肃啊，唔得唔得， 系啊，因为佢 miss 咗个 chance 就 miss 咗噶啦， 系、我都觉得系，叫做苏州过后 冇听答， 系 咁咪搭船咯、 啊。OK， 咁即 系 最重要都系想马家姐健康呢、這个 呢个系最重要嘅， 系啊，冇错、啊 啊。我哋其实都喺度同大家要讲紧嘅就，我哋唔系讲紧减肥，我哋系讲紧嘅就系话体重。管理 系啦， 同埋健康作为一个大前提 啊，系啦。咁因为之前马家姐我哋见到佢抽血嘅胆固醇系降咗嘅， 降咗， 降咗，即系2.6啊，系啊，系啊，咁所以系好好嘅，比起之前系4.几嘅时候，咁所以系有进步嘅，但系即系 仲 未达标咁样，即系我哋 set 咗个目标就系 努力。好啦，闹够啦，闹够啦。 唔系，我讲紧系事实啫，都希望你好好反省一下。 唔系，因为其实你有一个好好嘅 对 比喺侧边嘅就系小杨妹咯，佢真系好乖咯，所以佢已经可以嘅就系会同佢会针对另外嘅一样嘢啦，因为个肠已经综合症已经 O。 OK 咗啦， 佢 OK 咗啦，佢好翻晒啦。 我本身系由真系 watery 出师表啊，出师表已经 系啊，系啊，水型而家转你唔知咩？你喺度啊，你见证紧噶。 系啊，你见证紧 系 进步噶。 见证，我哋住埋一齐噶嘛，马家姐有乜所谓啫？ 咪就系啦，两姊妹，哎呀，有啲乜嘢可以，系啊，拖埋个手一齐入去啊！好啦，嗱咁当然我哋会下个礼拜我哋就会系讲下 小 杨妹嘅，就是、开始增肌啦，系嘛 ？OK， 点样令到佢嗰只鸡腿？ 我就话要着高踭鞋咯， 猪腿， 成为猪腿，我哋一齐见证呢个蛋 腿， 好唔好？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都同出师表有关嘅， 冇错，因为咧大家就对呢个话题都好有兴趣啦， 系啊， 咁啊食紧饭嘅朋友就要留意一下啦，慎入啦，咁咧 慎入。 咁 十零分钟先 系啊！嗱，我哋讲紧咧就系平时咧有人即系话佢好激气嘅时候咧，喂你食嘟啦咁样， 系啊， 其实咧你觉得好冇礼貌啊， 系 啊， 好粗鄙啊，对你唔好啊嗰啲，咁其实咧有呢样嘢嘅喎，系对人好嘅喎，系啊，即系我哋今日系啊，讲紧米田共啦，今日系啦，咁其实咧就系讲嘅，好快有一条问题先，点解我会觉得呢个好犀利？就系我2016年嘅时候去以色列参加个学术会议，就听到呢样嘢。 好威啊你！ 唔系咁系要即系学术交流， 系 啊， 2016年已经讲紧啦， 系啊，2016年系啦，咁其实咧又好快问一问大家先，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譬如一啲人有问。问题嘅时候咧，佢哋咧就会攞一啲好嘅人嘅大便啦，去俾一啲即系有病嘅人去食，或者系喺个我哋叫灌肠啊咁样去做嘅时候，呢、這个咁嘅即系出现嘅时期咧，其实最早咧应该系边个国家咧？有三个答案， 好 系啦 ，A 咧中国 ，B 咧澳洲 ，C 咧美国， 澳洲 最早嘅时期， 中国 好早， 中国。 是非常啱嘅，沙姐姐同埋杨妹， 有冇文献咧？ 有文献，你睇下，真系有文献噶， 佢就 系 有， 系 你唔好 我哋一定系要 点大佢啊！求证啊！ 系啊，系讲紧中国系去四世纪嘅时候已经有呢个谂法啦。好劲啊，系 啊， 所以你见到我即系睇咗啲文献啦，就见到有四世纪开始一路咁样讲紧，即系米田共对于人嘅好处系乜嘢？去到我哋话而家2016年嘅时候咧，其实咧就讲紧即系希望咧我哋出咗即系有啲对于一啲患者一阵会详细讲下嘅。点样用好人嘅即系唔系好即系 健 康 人 嘅人 嘅 健康人嘅 米 田 共 去俾一啲即系患病嘅人，令到佢哋咧系个 免疫系统好啲， 系啦，冇错， 系免疫系统定系肠道嘅健康，就影响到嘅， 都会影响 个 免疫 系 统， 冇错， 系啊，咁即系讲紧话将来嘅科学咧，希望咧就系话即系喺药物方面咧，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可能即系你感冒啊发烧嘅，你食呢 A type 嘅药咧，同B type 嘅药，可能你 A 系好啲嘅，B 冇咁好嘅，就睇翻每个人嘅基因啊，各方面个米田共啊嗰啲咁样，系啊，咁所以即系一个好好嘅发展咯。对于，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我哋条肠系第二大脑啊嘛， 冇错， 系啊，即系 好紧要噶， 系啊，咁所以即系话我哋点解话讲紧米田共啦？咁其实而家最 講即係普遍嘅講法，即係點解用米田共咧？係對於我哋一個即係病情啊，即係個病咧係叫做我哋叫 C diff 嘅感染啦，即係嗰個菌咧係叫艱難梭菌啊，一個菌種嚟嘅。咁其實艱難梭菌咧喺我哋嘅腸道咧都寄生咗喺我哋腸道入邊。 我哋本身係有嘅， 本身係有冇錯。咁但係咧。佢譬如我哋有時咧，亦要有啲病要食抗生素啊，咁咧就會令到個艱難梭菌咧即係繁殖得快咗，係啦，繁殖得快咗咧，就會令到咧我哋條腸咧，譬如有炎症嗰啲啦，係啦，係啦，咁話乜嘢人士咧會容易有呢個艱難梭菌，即係繁殖得快咧？即係譬如65歲以上啊，或者係食緊抗生素啊，長期住院啊，免疫系統比較低嘅人士啊，或者食緊一啲藥即系减少胃酸药物嘅人士啦，或者曾经感染过个即系艱難梭菌嘅人士嚟嘅。咁艱難梭菌咧，其实佢系一种喺氧气入边咧就繁殖得冇咁快，喺无氧嘅状态咧就繁殖得快啲嘅。咁所以咧，点样咧会令到啲艱難梭菌可以打走？因为艱難梭菌即系有啲人有呢个菌去繁殖发炎嘅时候咧，就会容易肚屙，系好常见嘅。 其实佢系唔好嘅， 唔好嘅，即系多得滞就 唔 好啦， 系唔可以话佢唔好， 系啦，因 为 佢都系 肠道比象，佢唔可以太多。 冇错，系啦，即系会令到人发烧啦，食唔即系食欲不振。呕心啦、肚痛啊等等，尤其是喺医院嘅人士咧，好多呢啲系啦， 因为敏感啊都系。 其实咧都系关个免疫系统或者系长期食抗生素啊， 唔平衡 系啦，即系会令到咧你一啲坏菌嘅滋生嘅时候，你好菌个数量又唔够啦。咁点样去处理咧？咁有科学研究咧就话攞一啲好即系健康人士嘅大便系啦，咁咧就处理咗之后咧，当然。即系要消毒晒，系啦，咁啊，将佢咧系用三个方法去做啦，一系咧就灌肠啦，第二咧就系摆喺胃喉嗰度，因为有啲人食唔到嘢，就会喺个鼻咧直接插一条喉去到个胃嗰度，咁样俾佢食啦，或者系整胶囊咁样去俾人去食嘅，咁食完之后啦，咁其实咧个出嚟个结果咧就会令到咧患者咧好嘅菌咧系多咗嘅，即系令到嗰个艱難梭菌咧系即系冇咁多啦，即系会令到个肠嘅好菌同埋坏菌个平衡系好咗嘅，咁其实肠道嘅菌我哋之后都可以讲啲嘅，因为 好 多嘢，因为尤其是你喺市面上见到好多益生菌、 双歧杆菌 系啦，系啦， 好多噶， 系啊，洗肠啊嗰啲系啊，即系双歧杆菌又分唔同咧，有青春咧，有 B B 期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嘅菌，对于唔同嘅症状，即系近呢几年系做咗好多研究，系啊， 我觉得你头先咁样讲，我觉得系好好，因为其实感觉上我觉得有啲中医嘅理论喺里面嘅，就会因应住每一个人唔同嘅體質，同埋其實你嘅身體嗰個狀況係點樣嘅話咧，就是、可能食藥方面啊，點樣去令到你身體健康， 吸收嘅營養素方面啊， 係啦，就唔係個個都係食緊同一樣嘢，用一個同一個嘅方法。 係啊， 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學術上面嘅一個探索。 係啊， 多謝阿懶今日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樣嘢，係咪？所以我唔係淨係同你減肥咁簡單嘅。 你做乜無端端鬧我啫？ 冇辦法， 我 見到你話 我哋 你嘥咗， 我食咁多月餅啊，嚟緊中秋節啊， 係啦。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在纽约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韩正前往纽约是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外交部早前说，韩正除了会出席相关会议，亦都会和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和有关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较早时在马耳他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谈，就台湾问题重申中方立场，又强调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利不容剥夺。美方说双方将会在几个月内举行更多高层接触和磋商。 涉及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的案件。據了解，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拉了至少一人，被捕的是林作。警方稍後會到他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的公司搜查。警方早前說，就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件已經收到證監會轉介懷疑有行騙的情況，警方設立熱線給市民報案和查詢。證監會日前發表聲明，表示留意到一間叫做 JPEX 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透過網紅和場外找換店積極地向香港公眾推廣那個平台的服務和產品。證監會說 JPEX 集團旗下的實體一概沒有獲證監會發牌，而且沒有向證監會申領在香港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牌照。玫瑰岗中学校监何幼宣神父向家长发信，话停办中学的决定基于多项因素，包括收生人数大幅减少，由高峰期的超过2000个学生下降到现在大约400人，而这种下降趋势并没有改善迹象。小学同样出现有关情况，虽然政府有一直支持，但是始终取决于收生人数。校監在信中說，為了確保學校順利過渡，校方將會成立委員會和辦學團體緊密合作，共同為學生和教職員提供過渡最佳方案。另外會尋求其他學校的協助，取錄玫瑰崗中學的學生，校方亦都會和教區聯繫，協助教師尋找教職。政府推出香港夜缤纷一系列活动，推动夜经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建议，政府应该集中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商场延长营业时间，而不是全港商场都延长。他又建议，短期内可以考虑放宽容许在香港读书的过万个内地生就业限制，一方面可以令他们对香港更加有歸屬感，同時可以填補人力不足。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提出，應該向行夜市的市民派消費券，面值最少50元，政府和商場各承擔一半的金額，每晚8:30開始在各商場派發，並且指定要即晚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1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4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64元，跌1.6元，腾讯控股316元，跌2元，阿里巴巴85.1元，跌1.15元，友邦保险65.75元，跌8元，恒生中国企业64.68元，跌6.6元，融创中国2.93元，升3.1元，美团122.5元，跌8元，中国平安46.5元，跌9元，比亚迪股份251元，升3.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5，日元147.69，瑞士法郎0.897，加元1.352，人民幣7.288，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3,533點。日经是今日休市，港金报18,0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98美元，卖出1,92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抽身观看，先可否释怀？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 片段人间，肥佬发咗达， 我叫卢大强，英文名大强卢，有人叫我肥佬强，其实我唔系好肥啫，中央肥胖啫嘛。不过嗱，话时话，我有试过减噶。但咧减嘅个肚腩都系咁大，之前又试过168啦，亦试过跟嗰个马家姐啊咁样搞呢啲方法咧，就系咧 入正题啊！ 哦，对唔住，入正题，我今年70岁，退休人士，我老婆咧走咗几年噶啦，有三个仔女，个个出晒身，一家人真系乐也融融。虽然唔系大富大贵，但系都算生活安稳。我同好多人一样啊！我后生嗰阵咧，都曾经梦想过自己发达嘅。不过咧，买咗咁多年六合彩，始终都冇中过。直至最近，阿仔阿女阿仔，我有啲嘢想同大家讲。喂，唔好食咁大声， 饮个汤啊！ 我中咗， 吓你！你中咗 Covid， 搞错啊！叫我翻嚟食饭。 系 啦，啊，老豆，我中咗，戴翻个口罩啦。 系啊， 搞错， 唔使 惊，唔使惊。我唔系中咗新冠，我系想讲，我中咗六合彩啊。 哦，切，我听得多啦啲古仔，你咪又中咗30蚊、40蚊啲安慰奖啊？ 咁啊系，我俾够你咪中咗300蚊。 唔系啊，我咧有个同事上个星期都中咗啊，之后咧请我哋饮茶。斗领都冇啊！ 系 啊， 你估我咁容易咩？跑马成蚊数啊，边有头奖俾你中啊？ 话时话，咁几多钱啊？奖金啊？有冇300蚊咁多啊？ 阿妹，你吐咗嚿猪骨先，你嚼咗好耐啦，系3000啊！ 咦，咁都 OK 喎，3000，都系够我哋成家食餐海鲜啊， 好都正嘅，3000蚊。 错，听住，系3000万啊， 3000万。 冇错，3000万，细佬3000万，英文点讲？ 哦 ，three zero zero zero， 见到个 zero 啊，我中唔到啦！ 老豆突然间多咗咁多钱，我系大佬，梗系要分大嚿啦，点可以揿住佢哋，俾我分大份啲？ 老豆突然间多咗咁多钱。佢哋两个一定系会谂办法去问佢攞嘅，唔得，趁佢哋未出声，我一定要问老豆攞咗我嗰份先。 哼，有蛊惑啊！阿哥同家姐突然粒声唔出，一定系谂紧点样可以候住阿爸嘅钱。阿爸个人咁乌龙，一定会俾佢哋两个抢晒咪死。唔得，我哋要谂办法。 喂喂喂，做咩个个突然间静晒？ 系。 你哋话我应该咧点样使啲钱好咧？ 我有谂法。嗱嗱，梗系用嚟投资好啦。老豆，你有冇听过啊？钱生钱，二个摸险。你放喺银行，死梗蚀梗冇晒。你知我做边行噶系嘛？我系金融投资高级经理。嗱，你信我啦。你嗰几千万你俾我，我同你将嗰边几亿 唔系啊！俾晒你咁我咧，老豆，你千祈唔好听佢讲啊！投资有风险啊嘛，大佬你都咁讲啦，系嘛？你之前啊做过有咁多个投资，蚀啦定系赚啊？答唔到咧，老豆不如咁啦，稳阵啲，你将嗰啲钱咧俾我用嚟开间美容院啊！咁啊，即系咧做 facial 嗰啲啊，有 market 噶，包你有得赚。 喂，家姐唔系。 系、啊、美容铺你买出面，周街都系啦，多嗰啲便利店啊，竞争好大噶、啊，你系咪谂清楚噶？ 咁啊，一系就开一间咧外佣介绍所嚟，香港地你哋大把人要揾工人噶嘛，唔休冇得做啦，到时啦喂，近水楼台啦， 点解咁？ 老豆，我长期俾两个工人轮流噶，两个你系咪啊？谂起都舐舐嚟啊，系咪？ 心脏顶唔顺啊！喂，家姐家姐家姐家姐啊，你头先都话阿哥啊，投资有风险啦，做生意乜？样有风险，哎，老豆老豆，计我话咧，你边度都唔好投资，诶，望住我，投资落你个仔我度就啱啦， 我又唔明白，点解投资落你度啊？ 嗱，你望我，华丽转身，似咩啊？成个韩星咁啊！你将啲钱用嚟捧红我，嗱，第时咧我做咗天王巨星，阿爸，你啲钱咪有回报咯，做星爸爸，你谂下几威水啊？你话我阿爸， 细佬，你啊靓仔，我都唔差，靓仔大晒啊！你识唔识做戏先？整个表情睇下，你识唔识唱歌先？阿爸啲钱抌落捧你。到时你唔红，咁啲钱咪冇晒。嗱，阿爸，你千祈唔好听佢讲。 系啊，要去利用啲。 唔系咧，阿爸，投资 好 啲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哋俾我谂下先啦。夜啦，你哋扯啦。 唔系，大佬，你讲完之后 走啦。我眼瞓啊，迟啲先讲。 吓，有埋碗汤。 老豆，喂嚟嚟，食多嚿烧麦，食多嚿烧麦。嗱，麦豆，仲有凤爪、肠粉，嗱，仲有叉烧包，擘大个，擘啊，擘大啲，嗱，摆落去，我塞落去。 等，我后已经有一只虾饺，一只烧麦，两条虾肠，一只豆腐，我套翻最大，哇，仲有只凤爪，你俾我食晒先啦，我就嚟啃亲啦。 哎，啃亲，哎嗱，你讲啃亲就啱啦，你吐出嚟未啊？喂，同你周围都系嘅， 我仲有嚿茄子 啊！喂，我塞咗咁多嘢落去咩？哇，我都唔知。嗱，嗰度啃亲，喂，我真系唔系咒你， 系 老人家咧，真系零舍容易有意外，你知唔知？ 系， 我个 friend 啊，佢阿爸知唔知啊？上星期啊，吞嚿麻婆豆腐，唉死啦，啃死咗。 吓， 最惨就系咩啊？佢未写遗书啊！而家惨啦，佢啲仔女啊争餐饱啊，咁你话点算？听我讲，早啲决定。嗱，你嗰啲钱咧就你俾我搞吓，咁我咧就帮你搞到好好睇睇，好唔好吓？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但系 乜嘢先啊？咁、哎、你信我啦。哎呀喂，你个电话响、啊， 等等先，等等先，你阿妹打俾我啊、哎。喂，阿妹，你又食猪骨肚啦？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咪同你阿哥饮紧茶咯，你嚟咩我啊？吐咗嚿骨啦，我接我去边啊？我见到面先讲啊，好啦好啦，塞翻嚿骨入去啦。 喂喂喂，你佢打俾你做咩？你决定成点得噶？喂喂， 再讲、啊，走啦。 又再讲，唔好啩。 阿女，你抌咗嚿骨啦！ 妈，你咪假啫！ 你带我嚟睇铺，使乜含住嚿骨啊？抌咗去！ 我嚼紧啦，阿爸，你睇下呢个铺位正唔正？嗱、跟住商业区，有份地铁，最紧要嘅就系啦，喂，咁贵啊嘛，马老豆，我哋一月租佢。 喂，好冇选啊，俾我选下。嗯，呢月租料喎。喂，你租嚟做咩 啊？喂，讲嘅。我同你搞乜做生意啊嘛？诶，冇咳冇咳冇咳，冇嘢嘛冇嘢嘛。 你边识做生意啊？ 顶啲嚟，你出钱我出嚟噶嘛？咩赚到咪大家一齐分咯，系嘛？你三我七噶嘛，好唔好啊？嗱，我当你 OK 噶啦，我同人签合同噶啦喂。 等阵啊，肚痛啊，肠易激综合症啊，我打棋先，做生意嘅嘢再倾 埋先。 肚痛啊， 俾翻嚿骨我。 系喎，嗱，俾你。 老豆老豆，你个仔我买啲嘢俾你啊！ 哇，咩嚟噶？ 嗱，望下呢个，嗱就系最新型号嘅助听器，嗱，帮你戴住佢啊！ 哦， 开咁先。 哦， 老豆，哇，听唔听到啊？ 好大声啊，衰仔！ 梗系啦，个助听器啊，好嘢嚟噶。 喂，衰仔，我未开掣噶，你个耳边咁大声嗌，梗系听到啦。 咁啊， 衰仔。 老豆唔紧要唔紧要，仲有呢个睇埋 啊。咩啊？ 成人纸尿片呢个牌子好嘢啊，包你得。 包你得 系啊！你冇听佢广告咩？想细又得，想大又得，总之一急就屙得，包 靠你，得啦得啦得得，嗱，送俾你。 阿仔，其实咧，你有冇搞错啊？ 嗯， 你老豆我咧行得走得得得得得，听嘢都唔知几清楚，又冇失禁。你做咩买埋啲咁嘅嘢俾我啊？ 哎、老豆，我知道你会咁讲噶啦，但系你阿妈。世事难料啊！嗱、啊，话说咧，我个 friend 佢老豆家人打拳啫嘛，老虎都打死咗三只噶，点知一个中风，唔好话行啊，食嘢都要人喂啊！咁你话啦， 你想讲乜嘢啊？ 嗱，老豆，趁你而家仲健健康康，啲钱梗系早啲安排啦，系咪先？嗱，你嗰啲钱我已经谂过度过啦，用嚟捧红我。我真系掂噶，嗱我直情咧就系明日嗰个梁朝伟啦，系咪先？嗱，第时咧我台船攞奖嘅时候咧，我一定会多谢你。Thank you, Father, for your support. Without you, I'm just a nobody. 咁样讲系咪好感人先？ 老豆，老豆，哎，有错讲得嚟，真系你千祈唔好听佢 讲 啊！ 你千唔好立乱用啊！ 你两个又嚟埋？ 系啦，我一知道佢嚟，我就知佢想氹你，我惊你俾佢氹到啊！ 老豆啊，租约我都带埋你啊！你签啦，你签咗俾翻我朱 古 力 啊！老豆啊，你唔好送佢两个啦，你望下我啦，你捧红我啦，捧红我啦！ 唔系啊，老豆我啊，投资啊，你俾钱 我先啦， 等等 吓，或者我 我冇钱啊！冇钱啊！ 你讲咩啊？ 咩话？ 冇钱 啊！点解会咁高几千万去边啊？ 你有冇搞错啊？你又话你中咗三千万 嘅？唔系咯，喂，你唔系收埋咗啲咩小三啊？点解用晒啊？ 系咁嘅，听住啊！我通常咧买 Mark Six 咧，一买就买十期噶啦，而且咧买翻同一组嘅 number。今次咧你中埋 number 咧，佢真系中咗，不过咧啱啱就系第十一期。我唔记得买，所以咪冇钱瞓咯。 吓、啊，你买十期而家中咗期，你唔买唔系啩？ 你玩咩？ 咁我嘅星途我咪冇人抱啊！ 对唔住，对唔住啊！嗱，你哋自己谂办法啦。老豆咧就真系帮唔到你哋噶啦。我买咗餸，我煲咗骨啊，猪骨啊，你食埋饭。 唉，我唔食啊，冇钱冇心机啊，走啦，拜拜。 我唔食啊，我咧就咁嘅，我攞翻份租约俾人啊。同埋咧，我就要话俾人听，我唔做啊！好，行先，我行先。 哦。 啊，老豆，我俾你激死啊！算啦，我搵老板翻去饮酒解闷，你自己食啊！ 唉，真系唔使。今晚买咗好多餸，净系骨都买咗20条。啊，你哋三个啊，陪老豆食餐饭都唔得咯。嘿嘿，好彩啫！如果唔系咁讲嘅。啊！佢哋咧就会继续烦我啦。好，等攞到啲奖金之后咧，就去又浮享受人生，话唔定咧识份个靓女女朋友，打开人生 new page， 哈哈哈哈！谂下都开心啊！ 你想？ 为个银山啊，敢挑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缘分，少金我笨，少金我笨，抽都有份，抽都有份。你话冇银点样会行运？望结婚搵到老子有缘分，贫阿珍跟兜覆水去胡混。谂起个猛，谂起个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话冇银搵鬼陪婚姻。屋后下捐屋捐啊，搵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汗。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认老襟，偷呃拐骗博人笨，逐个针口水翳干面皮硬，一味靠滚，一味靠滚。冇乜边个真，冇乜边个真，知道都敢介人冇银。通屋后下捐屋捐那搵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撒眼。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汗。哦哦哦哦哦哦哦，为个银生啊， 四围问，围梁问，打生打死系唔笨，钱银要紧， 钱银要紧， 老公都要稳， 老公都要稳， 追忌冇银一家要踎蹬，追忌冇银一家要踎蹬。 嘅金錢又成我哋呢個故事嘅主題啦！啊，多謝大家，咁啊片段而家送曬俾大家啦。 喂，如果你真係中咗，你會唔會話俾我聽？ 一定 會，我一定會。 我就唔 多謝你。 係啊，我一定會。 所以我冇負擔。 我一定會俾啲錢你。 真係啊！ 開心車啊！係 啊，我會開心車，真係嘅。呢度全部都有份。 好嘢， 聽朝有份。 好嘢。 咁未做，咁 就係咁 開心咩啫？ 係啊。 开心下都好啊， 有机会啊！ 我哋讲俾先生边位啊？ 好，郑郑郑郑， 听朝十点 怀疑， 再见大家啦！ 我哋明天见啦！ 记住我哋嘅新暗号就系 咩？咁就要过嚟打招呼啦！ 咩？系啦，唔好再声声声声啦！ 哎呀，嗱，九月开学就系咩？拜拜， 声声咩？ 想开出更多花瓣，亦未算难。世界会变百花世界，哦耶，哦哦。